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戴希南。 大家好，戴希南你好， 你好，你好。 欢迎大家收听今日由戴希立同埋梁家永主持嘅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啊！今日节目咧会倾下一庙街会变成美食街，为期五个月。 咁啊，庙街都系夜经济一部分嘅、 啊，大家有啲乜嘢期待或者根本冇期待？二旅议会就预计中秋到黄金周有100万内地客访港。三公权会咧就延长外劳解雇后离开香港的期限来处理劳资纠纷。先讲啲热闹嘢先吓。咁特区政府就话会启动香港夜缤纷一系列活动啦。咁旅发局就话啦，喺未来几个月会全力举办一浪接一浪喺晚间举行嘅旗舰盛事，会同埋串联咧中西节庆活动，嚟紧会一系列嘅中西节庆啊嘛，系咪？加强推广，亦都会推出全新嘅香港夜享乐旅客餐饮消费券，夜享乐夜晚嘅夜啦，就系享咧就食嘢嗰个享啊，乐咧就快乐个乐啊。香港夜享乐旅客餐饮消费券，多管齐下，推动香港热闹充满活力嘅夜间氛围，吸引市民同埋旅客一齐参与。我哋都有期待，希望搞得成单嘢啊，系咪？ 唔系，你依家成个思路咧就。搞好經濟嘅其中一個部分咧，就要靠夜經濟。不過依個都有人有疑問嘅，即係搞夜經濟係咪就會搞得好香港經濟？琴日啦，我聽到梁志堅叔咧就話佢又睇唔好。好啦，夜經濟有旗艦活動，咁啊依家就睇下點樣做法啦，係啦。 唔好講咁多啦，一句説話最通俗嘅説話，做旺香港個場。好 夜场喎、 啊，做旺夜场就带动日场啊，咁大家都有共同愿望啦。旅发局主席彭耀佳咧就话咧，旅发局嘅香港美酒佳肴巡礼同埋香港跨年倒数啊，会全面回复疫前嘅规模。这个都唔少香港居民同旅客嘅期盼啦。咁啊，加上连串中秋节啊、万圣节啊、圣诞节啊，香港缤纷冬日巡礼全方位节庆宣传推广，以及城中嘅多项响应香港夜缤纷嘅精彩活动，相信咧一定能够营造全城热闹嘅夜间氛围，吸引旅客同香港市民一齐亲身感受香港多姿多彩嘅夜间魅力。我今朝定琴日啦，听收音机有个嘉宾讲嘅讲法啱啊！佢话你成日都话搞好多嘢嚟吸引游客，吸引游客，吸引游客，喂！最紧要搞旺个场，本地人有兴趣喺个场先啦，系咪？真噶，我哋去第二度旅行，我哋想体验当地嘅生活，民间嘅生活，点呢个系旅游嘅最大嘅乐趣啊嘛？唔系去到嗰度个个都系嚟自第二度嘅游客咁样，意思就去嗰度把鬼啊，系咪？ 唔系， 呢个真噶， 唔系去到啲夜场，发觉原来全部都游客， 有咩意思啊？ 即系唔系本地嘅民间活动 嚟。我想去体会当地生活啊嘛， 系 咪？仲有，如果你嘅场系冇本地人去参加去帮衬嘅话，个场系搞唔旺噶，同唔同意啊？ 同意，但呢个仲有另一个问题咧。不如我哋可能喺第二节先讲到咧，就系、是。除咗梁志坚呢类嘅讲法之外咧，都我听到前财政司梁锦松亦都讲啊，佢话你搞好嗰、那个，就算讲夜经济咧，搞好佢咧，得两个方法，一个斗平，即系如果用俗语啲讲，另一个咧就是、你有特色，系啦，咪就系咁香港，咁但系香港你而家个夜经济嘅旗舰活动有咩特色系其他地方冇嘅咧？ 系嗱，乜旅发局就话有三大策略。全力提升香港城中夜晚嘅繁华气息，有乜嘢三大策略呢？策略一，旗舰盛事浪接浪登场，串联中西节宣传，中西节节日嘅宣传，推高夜间嘅开心氛围。咁呢个策略一啦。策略二咧就是、全新一 百萬份香港夜享樂送俾啲旅客。呢、這個係呢、這個贈券係點嘅咧？嗰、那個、啊、香港夜享樂就話由11月起咧，會向訪港嘅旅客送出全新100萬份香港夜享樂旅客餐饮消费券， 本地冇有冇份？本地人 旅客 啊，旅客 ，OK， 嚟鼓励旅客夜间出外消费，体验香港嘅美酒佳肴。餐饮消费券每份价值港币100蚊，旅客免费领取之后咧，就凭券可以喺傍晚6点之后光顾一啲参与活动嘅酒吧，同埋呢个优质旅游服务计划嘅认可餐馆，唔系求其一档话，要有参与呢啲计划嘅先得，享用即减港币100蚊嘅餐饮消费优惠。嗱，咁嗱，老实，嗱呢100蚊系实价吓，攋咗张嘢就系享等于100蚊啊。 就本地人冇份嘅， 唔系我知，就呢个都重要噶，唔系有阵时嗰啲所谓价值几多钱嗰啲咁嘅什么券咧，冇意思嘅，你买唔知几鬼多嘢先至吓。先至有享用都冇意思噶嘛，系咪？呢、這个就似乎睇嚟系比较实质嘅，吓。第三个策略咧就是、提升庙街夜市氛围啦。好啦，接住落嚟我哋就讲下庙街啦。 系 吓庙街，你少年时你有冇去行庙街啊？ 咁啊， 唔好讲你而家啦，你而家冇去，我知啊。 唔系话俾你听冇啊，呃你嘅。不过我已经记得咗庙街，即我净系记得啲嘢比较旧式啲，即系咁样系啦。 我少年即系15、16岁， 好耐之前咯，真系好耐之前咯，真系。 而家都唔知60、70、70嘅大佬嘢， 系 成去庙街嘅， 系。 我仲记得嗰阵时庙街 摆档啊，去 睇档系咪睇档吓？咁啊，东风攞嗰啲就系夜间消费，唔使讲啦。我仲记得印象中当时有一位老友咧，自称叫做大傻， 系 其中一档啫，我讲紧吓。佢咧买一只法立，唔好讲咩牌子啦。 即法立，我谂依家后生仔都唔知咩嚟噶。你继续讲。 佢每晚咧将嗰啲法立系咁踩喺个头度，系咁踩喺个头度。你开箱完之后，佢成个头都肥淋淋噶啦。 系啊系。 吓，用呢个咁嘅动静嚟吸引人哋去睇佢。嗱，佢晚晚如是，但系晚晚都真系好多人吸引，好多人围住佢睇。 喂，咁唔系梁朝伟做戏最后梳头头立嗰个都好吸引。 系啊，咁我就成日走去睇下嗰个大傻，即系点样样啊？去查法立。咁佢哋至于嗰啲咩睇相啊，嗰啲我就冇兴趣嘅。 系系、 啊，听人唱歌有阵时间中都会围下。 你估我最近嗰次去庙街系咩原因去咧？ 咩原因系啊？ 就马英九放过我陪佢去。 O、okay? K， 但系咧去到咧。就见到好多人围住咧，我惊嗰啲臭豆腐嗰啲又辣亲佢咩，就唔俾佢落车。我最记得啦，马英九想去庙街咧，一落车啲人涌埋嚟咧影相，就亲民。即系嗰时，佢系以台北市市长身份放工。 系 ，OK， 咁你又系做乜鬼都有个政治任政治任务啫。 唔系政治任务，我要陪佢，佢想去啊。 我系庙街啊， 跟住第二日佢就去跑马地度，朝头早4点跑步，几多女记者影相啊？嗰时系啊。 咁嗱，关于个庙街咧，就旅发局就话咧，就系同当局商讨紧咧，研究点样提升庙街夜市嘅氛围啦。 系。 咁啊，总干事啊，程鼎一有句说话好啱啊。佢话旅发局嘅角色就系整靓个场啫，啊，真真正正系需要庙街嘅商户主导呢、這个真嘅，啊，你整旺个场，冇人喺里边卖嘢鬼用啊，啊，同埋一样嘢讲得好啱，希望当局能够喺牌照规管上拆墙松绑啊， 嗯， 啊，呢、這个真啊，呢、這个真啊。拆牆鬆綁啊！嗱，咁大家我哋聽眾朋友對於廟街嘅現況有啲乜嘢了解呢？回憶到當初以往廟街個興旺時期又點嘅呢？同大家分享一下，話要拆牆鬆綁，咁其實依家喺廟街嗰度擺檔揾食係咪困難重重？我哋講上嚟，即係要攞咩牌咧？或者簡單啲咁講，有啲評論就認為咧，目前政府嗰個小販政策咧，其實就係消滅小販嘅政策。是咪咧？如果系嘅话，咁咪同搞旺个夜市嗰啲咪背道而驰咧？你话 系特别好似庙街咁咧，呢、這个都要当做旗舰活动噶。但系你吸变咗，你而家要搞翻活佢咧，首先唔好冚旗先。你嗰啲唔拆长松绑，冚咗佢旗先，即系咁样。 系咁啊！嗱，不如我哋揾翻啲即系相关人士、行内人啦吓，倾倾呢个问题啦。而家啊，请嚟油麻地庙街反商商会主席嘅陈锦荣先生，陈先生你好。 喂，你好，主持人你好。 喂，责任你大、哦，今次当系夜间经济旗舰活动、哦。 我听住你正话讲嘢，嗰个叫大傻发蜡咧，就系叫大傻发蜡，就冇牌子嘅。 有噶， 呢个牌子嚟嘅。 有噶，有噶。不过我费事。 有嘅咩？ 系。 系嘛？ 费事喺度讲啦。 我都好细啊。咦？我嚟讲票加啲嘢。 你好似同我咁上下年纪喎，林哥仔。 系咁上下啦， 佢识得大傻咧，咪就同我年纪啊。 佢唔知道有牌子喎。 开心啊！即系过嚟睇嗰啲啊，真 系 好开心噶。 系啊，开心啊！所以我都鼓励我哋啲听众讲下热嗱，搞完而家嘅场，不如讲下以往点样高兴先，系嘛？咁啲经验可以总结啊嘛。好啦，咁啊，讲翻啲正经嘢啦。你政府上星期就话启动呢个夜缤纷活动啦，就话宣布喺庙街嗰度搞夜市啊。大前提你点睇？ 嗱，大前提咧，我觉得政府呢次咧系正确嘅，因为咧佢系呢个咧就系、是、我哋依家系夜晚真系好静嘅，咁佢集中系搞呢个夜市咧，系将人嗰个心情啊，即系话呢个消费心情咧，就系、是、重新去提升翻佢，咪要出嚟消费、啊。你除咗系话走往香港之外咧，你真系要全带动埋啲游客啊、旅客啊，都要出嚟夜晚有个消费地方俾佢哋咯，咁样吓。 嗯， 咁呢个系好嘅，我觉得系正确嘅吓。 系系系，嗱，今日同有关部门就倾过啲乜嘢嘢咧？现时嘅进展系点咧？可唔可以简单同我哋交代一下？ 系啊，我哋依家系已经系其实进展到咧，就系已经系即系我哋同几个部门倾啦，最主要发牌就食环处啦。 嗯， 咁啊呢两日都不停咁开会噶，咁亦都系佢哋咧，亦都系譬如好似喺呢个系闹市嗰度。唔係做一兩日嘉年華會咧，咁樣做幾個月咧係第一次嘅。咁嚟緊佢都話咧，佢俾啲意見我咧，就係、是、譬如你明火你又唔好用啦，你就唔好諗住坐咗喺度啊飲啤酒啊嘆，即係咁樣啦。呢啲咧就係、是、如果咁咧就麻煩好多，複雜好多啦。咁嚟計咧，咁就我哋首先咧就係、是、我哋廟街反商商會咧，就同佢申請一個臨時娛樂牌照先啦。咁嚟計咧，有咗呢個牌照之後咧，咁入面嘅攤檔咧，譬如你有二十檔，咁啊再攞二十檔嘅臨時熟食牌照，咁啊俾佢哋喺現場咧就拍即係加熱一啲嘢。加熱一啲嘢，咁樣嚟計咧，就係、是、就咁啊，會暢順啲。咁啊，佢都譬如今日我又同咗中電去睇下啲電力啊，點樣去安置啦。因為你話臨時咧都有幾個月噶嘛，咁啊佢又會已經係即係各部門都好合作啦。咁當然啦，仲有一啲框要即係話我話喂地政處啊、路政處啊咁樣嚇，咁、啊、我哋都要去同佢申請嘅。咁我相信咧，即係透過民政處去協調咧，咁呢個咧拆牆鬆綁咧就係、是、指日可待㗎啦，唔係話真係樣樣都以前咁樣擺少少出咗界咁都話唔得。我諗呢次政府係好有決心咧，就係、是、將嗰、那個即係我哋民間。嗰啲咁嘅市集啊，尤其是我哋今次做一個熟食市集咧，即係美食市集咧，係一個新場 先 嘅。 係，咪先啊？阿榮哥，我想搞清楚個地理環境先。 係。 而家你講緊嗰橛嘅廟街咧，係佐敦道嗰邊嗰橛係咪啊？ 係，冇錯冇錯。 有嗱，廟街咗都好長下嘅。你而家講緊係由邊條街到邊條街嗰橛？ 由呢個佐敦道牌樓嗰度。咁就到南京街，其实到100米到嘅啫。 佐敦道牌楼到南京街，哇，好短下咋噃？ 系啊系 啊，但系嗱，呢、這个系我哋呢个试点嚟嘅啫。 O、okay、 K， 因为其实咧，如果成功咧，其实我呢两日咧都去过附近嗰啲夜市啦，深圳啊、珠海啊。其实讲真啦，佢旺都系即系头嗰节旺嘅咋。其实佢哋好卖好多嘢都系重复嘅。佢好燒烤咁，哇！佢可以有十檔八檔燒烤嘅，咁我哋唔需要噶嘛。咁我哋如果呢段做得好咧，我哋再諗下一段啦。 係， 再諗下一段啦。 嗱、首先作為一個事實咧，真係好短啦、啊、個橛嚇、啊，即係我唔想潑冷水啊。咁先講而家喺嗰度呢一橛，南京街同佐敦道嗰橛嘅廟街嗰啲攤販，佢嗱唔好講將來，唔好講話計劃做啲嘢，現在其實佢哋係乜嘢攤檔嚟㗎？而家 冇㗎，依家係空置咗出嚟㗎，呢不嬲都冇擺攤檔啊呢段。 呢橛冇嘅， 係咪？冇嘅 冇嘅，好嘅冇嘅，好㗎，好啦，咁樣。而家計劃中搞攤檔，我話嗰啲人啊，有資格去嗰度喺嗰度擺檔嘅係乜嘢人啊？要攞咩嘢牌啊？ 咪攞呢個林時娛樂 同埋呢個熟食咯，係咯， 唔好意思，你再講一次攞咩牌？ 首先咧就系我哋个会， 系 庙街反商商会咧，就攞一个临时娱乐牌照， 临时娱乐牌 喺呢笪地，喺呢笪地方度咧搞一个叫做美食嘉年华。 嗯，啊，即系同佢 五个月， 诶，同佢有冇攞小贩牌无关嘅系咪？ 系冇错，唔系小贩牌嚟嘅。 O K， 唔系小贩。 好好好，咁呢个临时娱乐牌照 系 可以做啲乜，同埋咩人先至可以攞呢个牌？你可唔可以介绍下？ 嗱，如果我嘅認知咧，就乜嘢團體都攞得嘅，嚇咁嚟計咧，佢批唔批你嘅啫，同埋你合唔合理嘅啫。 嗯， 啊，咁嚟計咧， 唔係講團體個人啊，攞去做呢個生意嘅人要乜嘢人先至有資格？ 嗱、哦，人佢唔理你，食環署唔理你嘅，呢、這個純粹我哋主辦團體。 O、哦、K，、okay、 我哋同旅發局商量，喂，我哋會唔會係有啲尼泊爾啊、印度啊、巴基斯坦啊、泰國啊、越南咁樣咁嘅攤檔，咁我哋咧。我哋首先咧就會喺我哋廟街都好多呢啲咁嘅鋪頭噶嘛，呢個嚟幫我哋邀請佢哋過嚟做一個攤檔。 好，呢個就要攞呢個叫做臨時娛樂牌照。其實你就聽你咁講就冇咩特別嘅規定㗎，係咪？ 冇特別規定。 O、okay, K， 我以往擺做呢個活動都攞㗎。 O、okay, K， 好，當我梁家榮咧向你或者向有關方面攞咗呢個叫做臨時娛樂牌照啊，咁我可以做啲乜嘢，又唔可以做啲咩咧？可唔可以講清楚？ 咁佢你咪寫埋落去咯。譬如我要唱歌跳舞嘅、 嗯， 或者我要每晚做我依家，譬如我有飲食嘅，你寫埋落去、嗯。其實那個牌子入面係容許你做呢啲噶。不過佢、你做飲食，佢又會框框。我記得我喺好多年之前咧，我喺呢個位置我搞過十幾圍嘅盤菜㗎。係、 啊、 即係你做乜嘢都得嘅。其實即係如果喺佢嘅規限之下咧。啊！你做盘菜有明火噶嘛？ 系啊， 点做咧？咁佢又有话明火，又要点样啊？咁样， 明白。 其实佢系。明白得啦、啊、 即係意思即係話其實要傾啦，可以做啲乜係咪？ 係啊，冇錯，唔係佢有個框嘅。 係 你唔係話你要你唔通喺度燒羊咩？喺度烤。 我知係咁就頭先聽你講就話可以加熱翻啲食物，咁係咪即係有爐可以有爐啊？有電爐 有明火啊？即係係咪可以明火啊？ 明火佢話可以嘅，不過咧就好複雜啦。譬如你又要整啲防火板啊。啲檔口同檔口之間咧就要有距離大咗啊咁樣，咁嚟嘅佢都勸我哋不如就唔好搞啦，不如搞電爐啦咁樣。 即係熟食咧就唔用明火，即係咁樣。不過係啊，係咪咁啊？ 係啊，冇錯。 或者具體啲講生嘅嘢，淨係煮到佢熟得唔得先？喺嗰度。 嗱，得嘅係生嘅豬 肉。咁樣諗啊，咁就諗啊。 但係佢都覺得咧，如果喺嗰度整咧，你一定即係如果係。加熱就理想啲，譬如啲魚蛋嚟到係已經熟咗噶嘛，你只係加熱佢啊嘛嚇，咁樣，即係嗰類又會理想啲。當然啦，你又係要熟，你其實佢明火都俾你用噶、 嗯， 不過你條限又多啲啫嘛，你自己衡量一下。我用明火，我炒乾炒牛河，我要明火就好鑊氣啲。 係 係，要咁嘅 feel， 咁你咪話我堅持用明火，佢都俾你㗎。 阿榮哥越講越高興啊！五點半新聞之後再揾你得唔得？ 有得冇問題。 O K， 五點半新聞之後再傾下，可以煮嘢食就高興好多啊，大佬，係咪？ 唔係明火煮嘢， 算啦，電爐啦，電爐唔算明火啊嘛，加啲熱就得啦嚇。新聞報告之後再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五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虚拟资产交易平台 JPEX 案件，警方拘捕多两个人，累计四男四女被捕，他们涉嫌串谋诈骗。被捕人士包括可疑公司负责人和场外找换店的负责人，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截至昨晚10半，有1641人報案說未能夠在 JPEX 提取資產和懷疑被人騙，涉款近12億元。警方已經檢獲800萬元現金，一共凍結被捕人士和公司大約1500萬元的銀行結餘，以及總值大約4400萬元的3個物業，會考慮中共有關的犯罪得益。警方說調查發現 JPEX 自行開發平台幣 JPC，有報案人被遊說購買 JPC 作為類似定期存款。

黄珠路去屯门公路，龙尾喺龙日村，仲有就系元朗公路近住博爱交汇处，来回方向都系车多缓慢噶，龙尾分别去到榄口村同埋沙埔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角咀樱桃街小隧道去石货区、彩虹道体育馆去旺角、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 一鼓作气， 腹有诗书气自华。哇哇， 一分钟阅读， 阅读是一种提升智慧的工具。 阅读是一场冒险，每读一本书都是经历了一次人生。 阅读是什么呢？是我的终身伴侣。 一分钟阅读，和你一起翻阅好书。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戴希南。 在立法新闻报告之前，我们跟油麻地庙街反商会主席陈锦荣先生谈论，很高兴继续谈论。陈生 喂，你好。 刚才你就说现在在想的呢，就那些来经营的人就拿一个叫临时娱乐牌照，透过你去跟政府部门谈论，估计有多少档都可以，可以有多少档？ 我想是最多20档至21档，因为我们又要我们这档口是摆布的嘛，我们不会好像即系深圳咁啊，一到十二点就推走咁样，咁就好乱嘅。咁因为我哋已经设计到咧，就唔会即系啲消防车都觉得噶啦。咁嚟嘅咧就会系摆喺度，又有啲灯饰啊，挂晒啲灯饰啊，或者系啲即系招牌啊，即系有灯嘅招牌啊，咁样就会整到个气氛系好好嘅。 暂时为期几耐话？ 就系为期五个月。 五个月。即系 佢个牌唔可以五个月噶，佢会系三个月嘅就 系 最长。 系我知道。 咁我哋到时会延长啦，咁样。 计划就五个月啦，咁系咪即系话唔需要招行猛拆慢拆啊？系咪？ 唔需要。 咁都好啲，好多嗬，好多唔使招行猛拆。系咁，头先话其实都可以有电炉煮嘢食啊，咁样啦。 系。 咁除咗嗱，先讲食物先。如我哋香港有好多南亚裔人士啊嘛。 系啊， 又有啲其他，譬如甚至中东嘅人都有噶嘛。 系土耳其啊，嗰啲 土耳其都有啊嘛。 泰国啊，呢啲好多噶。 咁呢啲国际美食啊，第啲地方嗰啲咁嘅夜市未必有我哋咁齐全。 系啊，我就主打呢个 系咯 口号。系 啊，咁啊呢个爽啊。咁啊，除咗食嘢之外，唱歌都会有系咪啊？ 唔会 唱歌， 有呢啲噶啦。 净系食 你可能启动礼嗰日会有嘅，唱一唱嘅。冇噶，平时我哋冇安。唱歌行远啲，行过榕树楼嗰度有嘅，嗰度有几档。 OK， 唱歌啲就冇，唱歌就去揾阿卢兴发嗰边啦，系嘛？ 啊，唔系，嗰边都唔系嘅，嗰边系冇歌沙不管嘅，嗰边都吓。 OK， 讲你呢边先，唔讲佢嗰度先。咁啊，净系食嘢就冇得唱歌嘅，咁咪好似话都唔可以坐喺度食系嘛？ 是啊，因为坐喺度食咧，就话消防话，即系如果有乜事干就即系危险啦。咁啊，都建议我哋不如企喺度啦，咁样。咁我哋咁啊，企喺度都好嘅，企喺度都俾个吧台佢，咁啊，即系都有个气氛嘅咁样吓。 可唔可以有吧台先？ 有吧台可以。 系咯，如果你又唔系又企喺度又冇嘢放盒放低个碗咁都点食啊，大佬？ 系啊，冇错。 喂，仲有啊，香港热到死啊，真系吓。虽然而家可能啲逐渐比较凉啦。当然不可以安冷气，喂，可唔可以巨型牛角扇啊？喺度吹到行，大家舒服啲啊！ 我谂暂时冇谂住，因为点解咧？就系我哋搞嗰阵时咧，已经差唔多系 嗱，上旬我哋先搞得掂，咁嚟嘅咧都開始係嚟緊冬天啊，迎接升温節㗎啦，已經嚇。我嚟嘅咧就我諗唔會好熱嘅啫。 希望涼啲啦，希望涼啲啦。好，咁樣由而家計劃係由幾點鐘做到幾點鐘？ 嗱，我哋咧就預咗由三點至到夜晚12點嘅。 三點。 咁當然啦，如果你話 夜晚十二點。 如果真係成功嘅，或者會唔會早翻啲開咧？咁到時咁就到時先啦。我希望梗係哇，好熱鬧，好擠擁啦嚇。 三點到十二夜晚十二點咁樣嗱，嗰度近睇先，睇下嗰啲街道先，都有民居喎，係咪啊？ 有。咁我哋 啲街坊咪鬼散嘈咯？你咁鬼嘈係咪？ 唔係，如果淨係純粹食嘢咧，唔會點嘈嘅。你又冇唱歌跳舞，其實咧就係話我哋都要節律啲嘅，十一點後。咪叫佢細聲啲咯，講嘢都細聲啲咯。其實住得喺廟街咧，佢哋都預咗係一個熱鬧地方啦，尤其是條街道咧。咁你都有，其實你搬入嚟都有個心理準備啦，係唔係？ 你話講嘢細聲啲，老實嘅嘢又難嘅，大佬去食嘢真係暢所欲言啊嘛！你仲要講嘢就 要，我哋都要做嘅，係咪？ 係OK OK， 做到大家知要細啲啦嚇。 喂，最後一個問題，我想問你，你係諗住本地客？因为旅客啊， 两样都要。嗱，我谂大约6-4到啦，六成系呢个游客。 嗯，好嘅，好，多谢你先吓，祝你成功吓。好，多谢晒吓。跟住我哋听下听众电话，有听众张先生嘅说，张生你好， 你好，阿梁生、大生， 系张生， 系我就讲讲庙街咧，我作为香港市民咧，对庙街嘅印象一向都唔好嘅。喺90年代咧，我曾经带过啲客去咧，真系俾佢劏到一颈血。 哦， 真系唔系贵两倍嘅问题， 嗯， 系贵3-4倍嘅问题，好离谱嘅。 你带啲客去嗰度行，你系做导游噶？ 系啊，我系做贸易嘅，咁。外地外貿咧落嚟，我帶佢去食飯啦。 係去順便行下， 劏到一頸血，我真係發誓以後唔去嗰度食飯，即係完全係唔係貴兩倍嘅問題㗎。係，咁如果旅發局係都要，其實廟街不嬲都有喺度㗎啦，不嬲都喺度運作緊㗎啦。佢係要優化廟街咧，我覺得喺個形象裏頭。明碼實家或者服務態度嗰度落功夫啊，好多，因為我覺得廟街佢哋嘅經營真係有啲好亂嘅啫。我哋作為市民嚟講，我哋唔會買去嗰度㗎。 嗯，明白。好多谢你温馨提示吓，好多谢晒吓。你嗰样嘢要搞得成咧，口碑好紧要。 系 呀，一二就人哋个印象好紧要。 系 人哋唱到你都唔识下，唱到渣咁样，鬼去你嗰度咩？ 系 咪？ 所以慢慢淡咧，系有历史原因嘅，即系我觉得吓 吓吓。我就觉得佢刚才阿张生讲得啱嘅，明码实价。 系 老实讲，我哋做游客，我自己做游客都系啦。嗰、那个地方我唔熟，我点唔知嗰个价位系喺边个位先叫啱嘅？ 系 哇，几多钱啊？$100，咁你话$20啦，咁佢都卖俾你嘅话咧，咁你话系即系摆明即系搵到衬， 系 系嘛？明码实价好嘅，做生意老老实实啦，系嘛？好，跟住我哋请嚟另一位吓，系庙街商会主席啊，陆兴发先生，陆先生你好。 系你好，你好主持你好。 系刚才阿陈锦荣咧，佢就讲咗佢同政府部门接洽过啦，咁佢就讲到明啦。佢讲个绝庙街咧，就系、是、嗰个牌楼去到佐敦道嗰绝嘅啫。你揾食嗰绝就唔系嗰绝啦，系咪？ 政府嘅规定咧，就系、是、由南京街去到甘肃街4条街嘅，就 系、 是、持牌小贩。 嗯。 咁而家你講到嗰個開放夜市，即係搞嘅氣氛，整翻個大笪地嘅。咁、大笪地以前嗰個地方都係大笪地嚟噶。咁、你開翻個大笪地喺嗰度開，有乜問題啊？ 嗯、 你而家想搞旺啫嘛，係咪？ 你咪先，我對唔住，我記唔切啦。你話嗰個南京街道邊一橛係持牌小販啦？ 甘肃街。 南京街到甘肃街就系持牌小贩嘅，不嬲都有噶啦，系嘛？ 系，系 吓。咁嗰啲嗱，而家都有噶啦，系咪先？ 系。 而家嗰啲持牌小贩，佢持嗰个叫咩牌？ 叫做有持牌咧，就话系开啊，只系夜市嘅牌。 嗯。 朝行晚拆嘅。 朝行晚拆嘅。 系。 系咪有间细细地嘅屋仔？ 冇噶，自己搭嘅， 自己搭嘅，每 系啊，自己搭嘅，夜晚嚟收嘅， 夜晚收嘅，朝行晚拆嘅， 朝行晚拆嘅， 吓、 啊，系 咁样嗱。如果听你咁讲，咪好似又同佢头先讲啲差唔多都个路段系咪？会唔会？ 同我哋正式理解庙街咧，系、啊、南京街去到金粟街，有正式嘅以前个档口七百档。收尾浓缩咗咧，就而家剩翻三百档。 嗯， 因为佢收翻个尾位啊嘛，全部尾位收翻晒啊嘛。 系 啊，咁啊变咗咧就浓缩咗噶啦。 咁、啊、好啦，不如我想趁今日呢个机会咧，你同我哋讲下咧，攞住嗰只牌系咩人先有资格？有，因为讲话好耐都冇发牌噶啦嘛，呢类乜牌系咪好耐冇发噶啦？ 唔系喎，而家啱啱发紧嗰个。 依家新嘅，新嗰只 ，OK。 系啊，新嗰个，因为佢容许翻。因为佢有排多喺度，摆咗喺度，吉咗吉位啊，即系唔好嘥咗佢嘅，就欢迎啲普通嘅市民、大众嘅市民可以投落嚟参与投标嘅。 嗯，哦，嗰只好啦，咁攞住呢只牌可以做啲乜，同埋唔可以做啲乜？ 攞咗呢个牌喺庙街，你系卖翻我哋嘅干货，例如卖成衣啊、卖眼镜啊，嗰类嘢嘅。 嗯。 总之熟食系冇可能买嘅。 系 ，OK。时间咧，开档时间咧？ 时间系十下昼两点钟去到十一点钟。 两点到十一点 ，OK。 系。 好啦，咁啊呢个基本资料啊，背景资料啊。咁对于而家旅发局同埋刚才陈锦荣喺度倾紧嗰个项目，你又点睇呢？ 因为我哋都冇人知道发生咩事嘅，系得佢先知嘅啫嘛。 嗯。 成条街啲人都冇人知噶，甚至佢话卖腊肠啊，条街卖腊肠，系睇到报纸我哋先知道啊，有腊肠卖咩，有腐乳卖咩，即系咁样。 咁你点理解？点解政府就即系你哋属于旧噶啦？即系话讲嗰啲就可能系新开噶啦，有但系又个时间又唔同，一边系有熟食，一边又冇，点解会有呢个差别咧？ 要问阿陈锦荣咯。呢啲系佢构思出嚟噶嘛，系佢讲嘅啫嘛。 嗯， 哦，政府就冇协调嘅，即系冇协调。 有协调，有同阿陈锦荣协调。 我知，唔系即系啦， 冇人知嘅。 咁啊，不如你哋依家，咁你哋嗱，不如咁啊，正嘅调啊。咁你依家知道啦，咁你就谂住会唔会同政府倾下咧？ 我哋有咩资格同佢倾啫？ 又唔系咁讲。 阿陈锦荣，阿陈锦荣个排头咁大，系咪？你睇佢吸片嚇親你啦！我哋有咩資格講啊？我哋好似話即係而家政府話口口聲聲就話搞大笪地，一間去西九嗰邊搞啊，喺廟街去西九要25分鐘。 嗯， 去海濱公園長堤，即係尖沙咀海岸又要25分鐘，完全唔夾嘅。點解我哋喺條馬路度穿過對面馬路就係大笪地？點解唔喺嗰度搞呢？以前嗰度又係大笪地，而家拆咗佢。改翻做大笪地得唔得咧？系政府俾唔俾用啫嘛，系咪？而家你想去搞翻嗰个热闹情况，你想搞热闹情况，你政府要求出声，我哋献计，喂，我哋喺度大嘅，我哋知道点样。以前个大笪地啊，载歌载舞，炒下炒鱼，食下茶，东风攞攞只碟揸住啲蚬仔选下，食下啲菜，生菜鱼蓉啊，咁不啦不啦食啊。行过去饮下啲椰汁啊，咁讲嗰类嘢嚟噶嘛。 嗯，喂，阿陆生，即我一想搞清楚咧。嗱，如果政府依家搞夜市啊，依家当你哋都可以向政府献计啦。头先讲，咁即系用咩途径咧？再讲啊。咁你哋依家如果俾你哋献计，你希望你哋嗰个地段嗰啲商铺做啲咩嘢咧？有啲咩嘢要以前唔做得，希望将来做得咧？ 其实冇得改变嘅，好多嘢咧。香港政府嘅门槛好高嘅，你我又唔可以出价，又唔可以高个高度，又唔可以超。你卖嘅干货就全部一定系干嘅，唔可以有湿货。你卖湿货我就一定拉你。啊，你出咗范围我就拉你，就咁简单。 嗯，咁所以咪要拆墙松绑咧？ 系啊，你一谂住劝计，一谂住即系束手待毙咧，即系咁即系我想即系好白咁问你，即系你而家有个机会去做嘅时候，你哋会唔会自己都主动？去提出一啲拆牆鬆綁嘅措施，即係我想問， 冇啊，冇得變啊！你四條街，你變乜嘢啊？你變得乜嘢啊？唔通你度可以熟食啊？嗱，熟食一定唔得啊！朝行晚拆， 你得嗰啲咁多位四乘三，而家叫做四乘而家叫四乘八，因为佢两个位打通咗嘛，四乘八。咁你要一个位四乘八，你卖乜嘢？熟食唔卖得，消防条例你唔得，卫生条例你唔得。 嗯，好多人都话唔得，啊，呢又唔得，嗰又唔得，点唔知做啲乜吓？ 系啊，真系唔知做乜。 啊，呢、這个系即完全理解你的心情嘅，不过我哋唔好讲到咁即系负面先啦。嗱，我又听到你有个主意，你就话油麻地停车场嗰个空地可以我嚟搞大笪地啊，搞夜市啊。嗱，不如讲下你构思啊。 好啊，因为呢个位咧就喺我哋庙街，系正正牌坊对面嘅金粟街马路啱啱对正。你识金粟街嘛？你识就得噶啦。因为庙街对到正咧，以前咧就系、是、一个大停车场。收尾趕曬啲人走咗之後咧，就起咗個停車場啊嘛。而家佢喺嗰個啟德隧道，而家將嗰個停車場、圖書館拆咗佢啊嘛。 係啊， 咁嗰個大地好大塊嘅、有個差唔多有一個足球場咁大噶。咁點解唔索性喺嗰度？我哋係一條龍咁過咧，你做翻嗰個模式，門口整翻個大紅花牌啊！咁啊，入邊賣啲熱鬧啲嘅嘢，頭先我所講嗰啲啊，糖水又好，豬骨粥又好，以前都係賣嗰啲乜嘢啫嘛。咁啊，裏邊賣一啲垃圾嘢啊，啊舞啊歌舞團唱下歌啊，啲口水歌啊，口水歌啊，咁啊，揾幾條僆仔走去打拳啊，乒乒乓乓啊，打舞棍啊，咁。 高兴啊， 系咯，嗰啲嘢啫嘛。 哦，如果搞得成日好啊，唔好下下都话去西九搞好。但系我哋庙街人，梗系搞翻旺庙街先啊嘛。 唔系，一来你系直落噶、你系过对面马路啫嘛，系咪先？ 好多谢你先啊，同你倾咗啲先。好，再见吓。跟住我哋请嚟区议会方面嘅油尖旺区议会副主席啊，朱子乐啊，朱议员你好。 你好啊！ 啊，对于而家话搞旺庙街吓，旅发局嗰度有啲主意，你有咩睇法？会唔会有顾虑？惊住就空气污染啊，声音污染啊，影响民居啊咁啊？ 哦，咁其实我哋就一路由中环区议会都长期咧，对于庙街嗰个情况咧，咁就见到佢嗰、那个即系、就是、一路卫生咁就都系即系好可能即系特石仔咁样处理紧啦。但系噪音咧就真系一路以嚟就都俾居民就诟病嘅，因为咧。就而家即係嗰個唱歌咧，有時就會唱得比較夜咧，咁就有啲擾人聽夢咁樣，所以咧我哋就即係希望即係如果去搞旺嗰個夜市咧，咁有啲人流咁樣，即係普通嘅一個即係即係大旺咁樣冇乜問題。但係如果你話即係唱歌嗰度咧，就真係有啲滋擾，所以我哋都會睇下會唔會佢哋未來即係會唔會即係如果你搞夜市唔得。但系呢啲嘅表演項目咧，就真係最好就遠離翻民居會比較好啦。 好嗱，我都明嘅。如果喺嗰度住咁樣唱歌太嗰啲揚聲嘅太嘈嘅話，即係都好難頂嘅。咁啊，而好多人話，其實而家都好冷清下噶啦。咁實在而家有唱歌嘅係邊個位比較多啲啊？ 其實主要係九龍中央郵局隔離嗰度有個有蓋位嗰度就即係長期唱咧，咁就嗰個位特別認真，其實都真係去到好遠咧，其實都聽到嘅。 喺郵局後邊係嘛？ 係啦， OK， 有幾多檔到啊？夜晚如果有個唱歌， 咁又好難數嘅，因為日日都唔同。不過就即係一路以嚟都收到投訴，就係有人唱歌咁樣，就係即係會比較。 好啦，咁头先我哋都同油麻地庙街贩商会主席陈锦荣有倾过啦，咁佢就话而家同政府商讨咧，就预计都有成几个月、四五个月噶，嗰个叫国际美食街啊，你系咪好担心对民居嘅影响啊？真系。 我反而覺得咧，就其實你話即係你話短期內就一個咁樣嘅美食街，我覺得都係一個好事嚟嘅。咁你當然你啲消防嗰啲仲好啲啦。但係其實如果有話即係有個國際美食，因為其實我都聽到陳主席都提到咧，其實都係用嚟即係去連結翻即係區內，我哋即係佐敦區咧，其實都有好多嘅即係少數族裔咁喺度住咧，咁就令到佢哋即係連結翻個廟街，我覺得都係一個好事嚟嘅。 你都支持嘅係咪？你都支持嘅 係啦，但係長遠嚟講，即係你話即係會唔會係？其實有規劃問題嘅，因為始終即係廟街係一個隔離都好多嘅住宅。咁當然，市建局做緊個油旺重建嘅一個嘅計劃咧，咁就都有睇個廟街個問題嘅。 咁如果你之後嗰個規劃咧，即係你喺規劃嘅情況之下，已經係考慮到嗰廟嗰個即係夜市或者係即係嗰啲啲嘅排檔啦，同埋嗰個居民嘅影響咧，咁喺未來即係會比較持續性會係高啲咯。 嗯。另一個商會咧，廟街商會主席啊陸興發咧就係、是、建議咧，喂，不如用油麻地停車場嗰個拆咗之後個空地嚟做大笪地啦。你覺得呢個點又如何咧？ 咁其實呢樣嘢我就反而就唔係咁支持，因為其實咧嗰、那個油麻地停車場嘅本來其實係一個停車場嚟噶嘛。咁佢停車場冇咗之後，其實即係冇咗700多個嘅泊位。咁樣冇咗啲泊位之後，其實到即係區內嗰個違法問題好嚴重㗎啦，已經。咁如果你話想搞旺翻個夜市咧，其實好一個好重要嘅嘢就係啲人揸車嚟可以又泊到車啦。咁、如果你話再即係大笪整個大笪地，因為更加多人嚟，咁就更加多違法嘅情況。咁如果又冇車位泊，其實係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嚟嘅。 哦，你就希望有翻啲地方泊車，反而就係咪？ 係啊，其實由尖旺區議會都曾經過嗰個動議，就希望就係政府係考慮咧，就係將個當個中區龍幹線嗰、那個即係、就是、個油麻地停車場嗰個工地係置嘅时候，佢哋而家都未升噶啦，都系拆紧。咁样其实应该系做翻个临时停车场咧，咁就令到佢即系舒缓到而家区内嗰个违泊嘅问题。 就算系做翻临时停车场，都只能够系喺地面嗰度做嘅啫，系咪？泊到个车都有限嘅啫噃。 但系都好过而家真系嗰个真系完全唔够泊位，咁我谂都好过系真系完全又再加上呢个嘢，一定会令到个违泊系严重嘅。咁我谂系都系，咁当然啦，你之后系咪要再加啲泊位，系之后再要规划嘅事啦。但系而家我谂一个好即系急救嘅话系一个好好嘅选择，系嗰个位置做到个停车场咯。 吓、朱主席啊，我咧就今晚做呢节节目咧，听到我一头烟，即系好老实咁讲啦。譬如站在区议会嘅立场去帮政府咧做好一个规划同管理，去搞好嘅嘢经济，俾你去做决定。廟街應該點樣劃分？邊啲做熟食，邊啲做翻啲舊嘅檔嘅鋪，同埋裏邊個管理應該點做？點樣考慮埋市民嘅利益？你會點規劃啊？如果俾你做， 我就覺得咧，其實你話再即係太過即係明細嘅規劃，其實反而就會扼殺咗一個即係有機嘅一個嘅墟市嘅。所以我諗，其實最緊要係咧嗰個攤檔咧，其實嗰流轉係應該要快啲。因為其實而家都見到其實好多嘅攤檔咧，其實都即係個空置率係比較高嘅。咁如果佢之後咧，即係食環署或者即係之後統籌部門係點樣啦，可以即係加強嗰個流動、嗰、那個流通性咧，即係令到更加多其實有即係有興趣嘅即係商户咧，可以或者小販咧可以去投入去咧，令到佢有機啲咁樣發展，反而係會更加好嘅一件事咯。 你嗰個流動係多啲人有機會入到場做生意，係咪咁意思？ 係啊，係啊。 但係啲限制你就有得佢冇咩劃開區，邊啲區啊做熟食，邊啲即係有得佢。亂龍龍係咪咁啊？ 咁又唔係，即係你當然你消防條例嗰啲係要即係全做好佢啦。咁 係佢意思就係俾多啲自由度嚇。好多謝你，油尖旺區議會副主席嘅朱子樂議員接咗落嚟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屯门公路应该系坏车，屯门公路有坏车噶。去元朗方向，近住兆康站嘅慢线系受阻，龙尾系排到小秀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嘅车龙排到富健花园。另外，青马大桥有紧急维修，出九龙方向桥面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系过咗吸水门桥。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龙尾分别去到分域街和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黄竹坑医院，香港仔隧道北行仲是间封紧。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的车龙排到去新柳街。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戴希南。 喺啦，头先咧新闻之前，我哋讲点样搞活庙街，搞翻旺佢，都讲到好高兴啊！咁啊，亦都系听过咧油麻地庙街反商商会主席嘅陈锦荣啦，讲过佢同政府倾过嗰啲嘢。咁啊，目前嘅佢讲咧都可以有电炉啊，整热翻啲食物。最清楚呢句啦， 系啊， 同埋就唔使即系晚呢、這个叫朝藏晚拆。 系啊系啊，咁啊，但系陆生咧，佢哋就啲旧 舊嘅商即係啲商户咧就話佢都乜都唔知道，咁啊佢哋做佢哋嗰個規限咧又會比較多喎。我頭先聽咧都覺得一頭霧水嘅，點解會同一條街四條街咧有兩？ 同一条街唔同个橛， 系啦，有唔同做法，有新有旧。咁点解点样做好规划咧？咁但系区议会嗰边又唔系好答到我，点样做好个管理同规划？所以我对于庙街咧呢个，我哋好熟悉嘅一个地方，但系今次要取佢点样有个新嘅活力咧？ 嗯， 我做完今晚节目，我都一头雾水。依家真系 至少我哋听到两个商会嘅头 吓。 有唔同睇法， 系啊， 吓点协调咧？ 政府对佢规矩又有唔同、啊。 我就成日都觉得呢啲时候政务专员出嚟做嘢啦。政务专员做咩嘅啫？ 或者我哋区议会都帮下个政府啦，即系咁样，系咪咧？ 咁协调下啦，佢哋即系似乎听得出佢两个唔同睇法。 系啊，啱啊，系啊，系啊。 最紧要目的都系搞旺个场啫。 系啦、啊，今次系一个庙街都搞到咁扭球，我觉得真系吓，即系所以你话好高兴，我麻麻地高兴嘅啫。系啊， 我就整旺个场咧，要讲得高兴啲啊嘛。好，听听用电话先，电话号码1872311，关先生， 关 生 点啊？你又点睇啊？ 关生， 系嗱、我呢个系最主要嘅讲法。 好， 香港政府唔该你，想搞好个夜市，第一交通。 系 你冇交通，我未够钟，我就赶住翻屋企，咁点搞个夜市咧？ 系啱 啊！你交通 OK， 跟住商场 系 你商场11点又话要收市要埋单， 系 咁我点食啊？点搞夜市啊？ 系 你商场要搞嘢啲嗱，呢两个重点 系 OK， 搞翻旺个场。我当年去庙街 吓， 绝东风螺，绝田螺 系。 那个火水炉啊，嘣嘣声，哇！啲镬气 几有风味啊！ 啲游客唔知几开心啊！ 系 啊，呢、這个游客一定系要见到呢样嘢。 嗯， 所以你搞旺个庙街，你要搞一个场，系、可以真系可以俾翻以前啲大镬炒。系啊， 要明火系咪？仲要明火添 啊？ 系嘛？ 明火系啦，你消防谂办法。睇下搞一个地方一橛仔有几档可以俾大家游客。 佢而家个橛仔就话可以有啲 有熟食，但未必明火得。 佢电炉佢话可以 炉咯，就系咯。 冇咁嘅。 冇气氛啊，女啊，听到啊。 呢个就算我就即系有啲唔同意啦，因为我觉得而家你电炉都而家啲电炉都好高能嘅，其实已经可以一样有镬气嘅，其实吓。 咁咧，啲游客就会翻嚟。我哋亦会出嚟，嗱、有交通，有镬气，系啦。我哋以前去食猪骨粥啊，煲仔饭啊，哇，唔知几正。 喂，唔系阿关生，我想听清楚先。你讲话有交通意思，即系嗰啲班次又要密啦，同埋收费要平， 唔使密。 夜晚黑要平啲， 起码 搭地铁系咪咁啊？你咪想咁先？ 唔系。 如果咩冇交通啫，而家你交通好夜都有啊。 一个钟头有班车，我翻到屋企去到边一个区都有。 啊。 系啦，你唔好话咁密啦，唔使密，你要有交通俾我翻到屋企。 你要几？你所谓有交通要几点钟嘢先？夜到几点钟先？ 嗱，我食到点零钟。 哦，点零钟，OK，OK 啊 ，OK 明啊， 我仲有车翻屋企嘅。 明晒，关生， 放心食 夜生活嘅真系原来一点嘅，原来讲紧。好，明啊明。 酒楼俾我 明晒。 两点嘅。 好。 酒楼食 好 问题。 多谢你关先生吓。 交通系。 OK 啊，关生原来佢要一点噶。 唔系，头先讲11点同12点收嘅事啊， 佢要一点啊，系咁我就，所以我就唔明嘅，佢话冇要交通，咁照佢都啲地铁都夜啫，不过原来佢仲而家都未够夜，佢要1点钟， 但收市时间12点啊，正话讲都 系。好嗱，跟住落嚟咧，嗱，另外一样希望又系高兴嘅，嚟紧就中秋同埋11黄金周啦，喺呢方面我哋点样吸引旅客，尤其是内地旅客咧，有啲咩展望咧？而家我哋请嚟香港旅游业议会主席徐黄美伦女士，徐女士你好。 诶，你好啊， 系啊，徐太，系， 你好。 11黄金周啊，旅游旺季啊，过往都系吸引好多内地旅客嚟嘅。而家香港已经复常啦，你预计中秋同埋11黄金周呢啲比较长假期，可以吸引到几多旅客嚟香港呢？ 其實我哋就都做一個比較即係一個粗略嘅估算啦。咁就因為今年嘅黃金週咧，就啱啱又搭住呢個中秋嘅假期啦。咁所以即係中秋嘅節日啦，應該咁講。咁所以咧，我哋估計咧喺呢八日裏面咧，係應該我有啲人話我哋都係比較保守嘅估計下，大概係都會超過100万嘅人次。 100万人次， 國內旅客嚇，係冇錯。 OK， 咁啊同呢個疫情前嗰個比較係點咧？嗱，估計啫，大家都嗱，依家估計同疫情前嘅實際嘅數字個差距係幾大？ 嗱，亦差唔多咧，都係多過80% 嘅。咁因為疫情前大家知道2018。2019，因為2019喺即係下半年有個社會事件啦。咁所以我哋睇到旅發局嘅公布咧，喺2017去到2019咧，呢三年咧佢哋做咗個即係平均一個嘅數字啦。咁所以咧都係我哋都係差唔多按嗰個數字啦。我哋都係大概會係追翻大概呢一個疫情前嘅大概超過80%。 O K， 呢個預計啊，都係當然都講緊係嘛？ 冇錯。 好。咁啊，換言之，即係你八成，你都覺得都係唔錯啦，係咪？好啦，直至目前為止，疫情復常，疫情之後嘅復常啦嚇，已經一段都有一段日子啦。而家復常嗰個復甦嘅情況，同你嘅原本嘅預期又有冇差距呢？ 嗱，同我哋業界嚇，因為我哋係即係講緊我哋嘅業界， 當然啦，當然 嚇，從我哋嘅業界嘅估算係差唔多嘅， 都差唔多， 冇錯，因為我哋考慮到就有幾個因素啦，因為喺過往三年咧，即係國內都係嗱，我哋香港都好多一天遊嘅出現啦嚇，咁喺國內咧，佢哋跨省旅行咧，係相對比較即係。你可以話習慣啦，同埋佢哋亦都覺得自己即係跨省咧，佢哋都做咗好多。其實大家喺個旅遊配套方面咧，都做咗好多功夫嘅。即係唔會話啊、哎，三年就停咗喺度啦咁。因為喺尤其我哋最近咧，都去即係九加二啊，或者其他嘅地方，即係我哋大灣區嘅城市咧，去大家觀摩一下，去睇下啦。但係都係做咗好多唔同嘅嗰啲旅遊設施同埋配套嘅。咁所以變咗佢哋跨省嘅旅行咧，佢哋都係都仲係熱刺嘅。咁同埋仲有我哋港元又強啦，咁同埋有啲飛機又未得啦。咁好多時咧都係比較喺個依靠個陸路嗰度係比較多嘅。 咁究竟我哋香港點樣可以吸引多啲內地旅客嚟呢？一或者一間再講嗰啲措施啊、策略啊嗰啲咁先啦。先講具體啲啦，你預計十一黃金週嚟香港嘅旅客？会是团客多还是散客为主呢？ 绝对都是散客为主。 散客为主。 讲多是啦，冇错。因为香港是一个很成熟的旅游城市啦。交通又方便啦。咁又冇语言障碍啦。咁同埋呢个又有呢啲电子嘅即係帮助啦。咁所以变咗我哋觉得是即係同埋安全啦。咁所以变咗我散客一定是呢、這个是趋势嚟嘅。咁所以咧變咗散客係一定係佔大部分，而我哋估計我哋個旅行團咧，大概都係喺30000左右到嘅啫。 哦，咁又從旅行社嘅角度嚟講，散客唔係好大幫助對個生意，會唔會？從旅行社角度講， 嗱，從旅行社角度嚟講咧，黃金週咧就係有增係有嘅，即係比譬如話比平時咧可能多咗。20%， 咁但係你話喂咁又唔係真係好振奮啫喎，咁因為其實咧，我哋寧願係希望咧係比較平均啲，我哋嘅接待，第一個旅客嘅體驗會好啲啦，第二我哋價錢會比較競爭啲啦，因為你喺旺季又乜都貴，係咪？咁所以變咗我哋即係當然旺季我哋要爭取呢、這個。旺季的檔期啦，咁但係相對喺個平日嚟講咧，我哋希望能夠即係分散啲嚟接待咧，就更加理想。 好，咁總體嚟講咧，嚟自內地啲客，你估咧係日客多啊，還是過夜客多咧？嗱，如果係廣東省嗰啲，或者甚至乎深圳、珠海啊咁嘅近啲嗰啲，佢未必一定要過夜啦，係咪？但係遠啲嗰啲人，佢就會需要過夜啦。咁所以點樣比較日客同埋過夜客？過夜客嗰個數字比較呢？ 其實如果依家睇即係啲數字咧，都係過夜嘅旅客咧，係唔係話點講係差唔多同疫情前嘅比例都相近嘅。咁、但係你話我哋有望係咪希望能夠爭取一啲旅客，佢能夠令到佢吸引多留喺香港咧？咁呢個正正就係大家要做功夫啦。咁就係咪呢個夜經濟有啲吸引咧？即係夜晚嘅活動咧，我哋即係都點講啊？我哋都係有希望嘅，能夠令到真係夜晚多啲活動嘅時候咧，令到吸引多啲旅客咧，係可以去停多一晚， 好 或者唔停一晚去。停留一晚喺香港。 好啊，咁啊，讲下吸引嘅旅客嗰个策略啦。以往香港又购物天堂啦，咁啊，尤其是内地人，佢对香港嚟买嘢，佢好开心。咁但系而家老老实实咧，喺内地都咩都有得卖啦。简单啲讲吓， 系啊，啱啱。 咁啊，仲使咩嚟香港买嘢咧？咁样，咁购物消费呢个环节，仲系咪一个有力嘅诱因去吸引旅客嚟香港咧？ 都唔係嘅，因為確實真係疫情之後咧係改變咗嘅。咁但係當然香港嘅購物天堂咧，我相信學你話齋啲大嘅品牌度度都有啦。咁但係香港仍然好吸引咧，係有一啲唔同嘅體驗嘅去呢、這個即係購物啊。咁但係係啱嘅，唔係以往咧佢哋嚟香港咧就係、是。可能第一個目標咧就我要買貴嘢，咁或者買啲品牌嘅嘢。但係呢家真係嘅，係佢哋咧係要買嘢，但係唔一定係追住啲品牌嚟買咯。咁所以我哋睇到一個咁嘅變化咯。 內地旅客嚟香港嗰個目的都係變化咗嗬，個旅行旅遊個模式係咪亦都變咧？有啲人就話佢哋而家深度遊啦，唔係淨係話你購物為主啦，可能話所謂深度就係了解香港嘅民情，了解香港嘅文化、香港嘅街道特色，係咪咧？你覺得？ 係嘅，嗱，始終咧，如果第一次嚟嘅旅客咧，好似我哋去第二個城市咁啫嘛，第一次去咧，有一啲必到嘅地方咧。即係人哋嗰啲叫做即係地標啦，咁我哋一定要去打卡啦嚇，要去朝聖啦。咁調翻轉，如果第一次嚟香港嘅朋友咧，同樣一樣係山頂一定要去嚇。咁調翻轉咧，可能嚟唔係第一次嚟，或者嚟咗好多次嘅，咁佢哋絕對係追求一啲唔同嘅體驗，包括你頭先講嘅深度遊。 徐太，我想有两个问题想问你。第一个问题就是我就比较理论啲嘅。嗱，即系原财政司梁锦松咧，最近就讲咗，佢话嗱，如果我哋要搞好经济，特别要透过旅游呀好，夜经济又好啦，就唔系兜平，要有特色系其他地方冇嘅。咁嗱，你觉得香港要搞咩嘢特色，同埋依家？政府包括你哋去推出啲活动，這个特色够唔够？嗱，依个第一问，我先问咗第一个问题先。 OK， 即系香港嘅特色够唔够？ 系啊，即系够唔够吸？即系咪已经能够做到一个系其他地方冇嘅，或者内地嘅人嚟过一两次之后都觉得我哋有新嘅特色系吸引到继续嚟？你觉得有冇做唔做到呢样嘢？唔係鬥平喎，係咪？你有咪同意呢樣嘢 啊？同意，我都同意呢個觀點嘅。 係， 即係唔係真係鬥平，因為確實老實講，香港啲嘢你都唔平得去邊㗎啦。 係，係啊，係啊，都冇得平，係其實冇得平，係啊。 係啦，都唔平得，冇得平。咁即係確實係真係要有特色有主題。 係。 咁喂，香港有咩特色啊？咁。 係。 咁嗱，如果我只覺得咧，香港你係要嚟，如果你大家好大路嘅特色咧，咁尤其喺呢幾年。有的就是故宮啦、西九啦，咁而已經很久的呢就是山頂啦，我哋嘅同埋我哋嗰個樂園啦，即係我哋有主題公園啦，有一個係即係喺大嶼山嗰個更加大家好好歡迎，即係尤其東南亞嘅客咧係好中意佢，國內嘅朋友都中意嘅。咁你話係咪應該再要多啲咧？我覺得係嘅，同埋咧仲有係每幾多年。是一個計劃，香港有啲咩新嘅嘢出嚟，就是一啲比較吸睛嘅地方。咁好啦，你又撇開呢啲你要基建啦，你要時間啦，撇開呢啲吸睛嘅地方咧，同樣佢哋體驗下我哋香港中西文化嘅交流。咁同樣香港好多地方係你可以體驗同埋感受到咧中西文化嘅交匯同埋嗰個變化。 我覺得呢個就是我哋嘅所謂深度遊啦。 系咁，系而家就用翻好，仲有一分钟到啦。即系如果我哋搞呢个夜经济，你又话要搞旗舰活动，我哋嘅旗舰活动有冇特色啊？ 你讲呢家 系啊，即系依家举例，譬如啱啱我哋上一次讲庙街咁，或者我哋再讲个特色够唔够咧？或者呢啲系咪旗舰活动嚟嘅咧？ 我自己觉得咧，是可以的，不过我个人觉得呢，我们去看这个游客呢，那个特色就是，即是以前老实说一路庙街两街是很有特色的，但是我想这家那些消费群的旅客呢是相对比较年轻的，一些银发族的呢都会去玩的，但是就未必玩到那么夜啦，那甚至夜晚有些在附近酒店附近行下就算了。那真的你说喂，我要搭车去一个夜市或者要一个什么特色的地方，我觉得应该除了我们旧有特色，应该是有些新的元素加下去，还有是一定要整齐干净。 好，多谢你，香港旅游业议会主席徐王美伦女士啊，一阵间我哋仲会请嚟咧立法会议员啊邵家辉啊，同埋稻苗饮食专业学会会长徐文伟嘅新闻报告。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 风， 自由 风。主持梁家永、戴希南。 在立法新闻报告之前，我们跟香港旅游业议会主席徐王美伦女士咧倾紧十一黄金周，我哋嗰个旅客嚟香港嘅展望。咁亦都提及到关于点样吸引游客嘅策略嘅。而家我哋继续同阿徐太倾啊，徐太你好。 你好啊， 其实一个重点嘅策略都好想你分享一下你嘅睇法嘅。过去我哋一路都有个提法，就话发展旅游就一程多站啊，同其他城市，譬如大湾区嘅其他城市，同澳门、同珠海，嗰啲城市大家配搭一齐协作，省外嗰啲好。中國有好多嘅省市自治區噶嘛，唔係淨係廣東省噶嘛，唔係淨係大灣區噶嘛。頭先你講嘅跨省旅行好興啊，啊嚟到廣東省、嚟到大灣區、嚟香港、嚟澳門、嚟珠海，都係一個吸引力嚟噶嘛。呢、這個咁樣嘅疊加嘅效應係咪應該係重要策略咧？你覺得？ 係嘅，因為咧，其實即係疫情之後咧，前後都係噶啦。咁大家各自施展渾身解數去即係吸引呢個旅客啦。咁但係其實我哋因為嗰個交通嗰個便利性啊，咁我哋喺呢個即係我哋叫做成日叫做九加二，就係呢個大灣區城市啦。咁其實我哋係唔一定係競爭嘅，我哋可以做個互補嘅。係 啊， 正正好似你頭先講咧，就係、是、比較遠嘅地區嘅咧，就係、是、你內蒙古啊嗰啲咁樣咧，佢哋都係會飛到。我哋留意到啲疫後有啲旅行團咧，佢哋係玩十幾日嘅，咁佢哋一路玩落嚟咧，係包括尤其是喺呢個香港啦、澳門啦、珠海啦，都係佢哋一條嘅線路嚟嘅。 係啊，咁業務上個合作難唔難傾咧？其實 都唔難傾嘅。嗱，好似最近有個遊輪啦嚇，咁、停喺香港咧，佢停過夜嘅，咁有啲旅客咧。都是有些就見到很多即刻去香港的市區去體驗啊，去觀光啦、啊。咁亦都有部分的旅客咧，係除了香港逗留了幾個鐘咧，跟住去澳門嘅喎。咁呢個亦正正係優勢啦。咁尤其依家有個香園圍口岸咧，更加方便。咁呢個咧就係大部分的旅行團啊，都係利用嗰個口岸。 系啦，一次嘅旅程可以體驗到即系英國嘅歷史影響、葡國嘅歷史影響，嚇、都幾好啊，係咪先？ 好 作為一個遊客，係咪一次旅程可以睇到咁多嘢啊？同埋內地其他這個大灣區其他城市嘅最新發展，當然就係戲碼啦，這個都固然都 係 啊。 其實呢個就即係啱啱同阿徐太啱啱講，就係個文化體驗啦，即、就、係、是、有不同嘅文化體驗，所以我就都想聽多。一樣，除咗一程多站之外，有咩絕招啊？即係喺未來嘅規劃裏面，即係喺我哋嘅旗艦活動又好，或者我哋咧係發揮到香港嘅特色， 去做好我哋嘅旅遊？仲有啲咩新嘅諗法你哋？ 咁學你話齋咧，嗱當然硬件啦、旗艦啦呢啲，我哋有咩諗法咧？但係我覺得有一樣嘢我哋都不能忽視嘅，就係我哋要做好我哋嘅服務。 嗯， 係嘛？即係如果你做好服務，令呢、這個係好重要嘅，令到佢哋嚟到呢個地方咧，佢哋個感覺良好啊、 嗯， 感覺良好自然開心噶啦，開心就會再嚟多次，或者嗌啲親朋戚友再嚟咯。 係， 咁呢個有咩辦法啊？實際上嗱，即係好坦白講，最近好多人都話澳門做得好過香港喎，即係咁樣喺服務方面。咁香港點樣可以人手又緊張，點樣做好呢個服務咧？ 我諗咧，即係呢個咧係有賴大家真係去點講係 共同努力啊！ 冇錯，即係好似嗰陣時劉德華買個廣告就係話：喂，我哋都每一個香港人都要盡一分力嘅。係、 服務態度就固然係人嘅因素啊。另外咧，其實一啲嘅設施配套都重要嘅。我最近都翻唔係最近啦，即係以往都有啦。翻內地旅行咧，你打一個電話嚇。就已经十秒钟就已经有的士应你㗎喇。吓连个的士连的士司机个样车牌号码都有埋呀，你有信心搭呢架的士呀、香港有冇咁呀？我唔知呀，我好少搭的士去香港。但呢内地真係最近我去海南岛去其他嗰啲城市。你打个喺个微信嗰个手机嗰度十秒钟有司机应你㗎即刻。我试过好多次都係呀。喂咁样旅客先开心㗎嘛。嚟你呢度玩系咪？ 其实呢样嘢咧都值得我哋香港去真系睇下，我哋点去呢方面点样可以即系、就是、做到呢样嘢。 系 咁，同埋我相信咧，除咗即系我哋依家有啲即系的士服务啊，有啲公共交通服务啊，嚟紧我都知道我哋业界嗰啲朋友咧就谂紧咧，一啲其他嘅服务，我唔系卖关子，不过等主办单位去讲。 好， 咁呢一个。呢、這个周末应该会有一啲，即系 系咪啊？ 新嘅嘢系有新 台 咁 样。好，好啊，好啊，希望有好消息。多谢你吓，徐黄美伦女士吓，香港旅游业议会嘅主席。我哋有听众啊，李小姐说嚟啊，李小姐你好啊，李小姐系 啊，两位主持。其实咧，我觉得咧，头先嗰个咩阿陈锦明讲啲咧，即系攞嚟讲嘅。如果佢咧，如果净系谂住搵几档南亚嗰啲嚟做下嗰啲，系真系做唔起嘅。嗰啲一就唔可以叫环球美食啦。咁二咧，其实咧，佢哋南亚嗰啲咧，喺嗰几条街附近咧，其实都已经有。好多佢哋嗰啲鋪頭噶啦，咁就因為我哋街坊住喺附近咧，我見到咧即係淨係佢哋啲鄉里自己幫襯咯，即係比較少香港人幫襯嘅。係、所以變咗如果你話諗住咧，即係將嗰啲檔位，即係可能你又大部分做咗嗰啲，我咪真係嘥立上錢啦。 係咪啊？ 咁另外咧，我仲想講下咧，你話你喺交通方面咧，其實。 系，请继续。 喂，系，咁我意思即系话咧，你话交通咧，好似做翻以前不夜天咁咧，都唔系地铁开通宵嘅，都唔需要。但系嗰阵时好多小巴噶嘛，好多小巴或者嗰啲通宵巴士噶嘛。咁我谂我呢真系你要做翻嗰啲通宵嘅小巴咯。 好啊，你住喺庙街附近噶？ 系啊，住咗好多年啦，住咗几廿年。 哦，咁就而家话搞旺庙街，咁你作为嗰度居民， 佢而家搞旺嗰段咧，即系其实系个即系头嘅楼牌啦，即系佐敦道口啦，佐敦道口同埋嗰个南京街嗰节啫嘛，即系嗰节一向都冇嘢嘅，嗰次有麻雀馆啊，有时我 你点睇咧？而家话搞旺嗰橛，你点睇？你最 系啦，就系搞旺嗰橛。咁一讲旺嗰橛，其实嗰橛咧，嗰个位度咧，庙街同埋南京街嘅咧，其实已经有两档，即系头先有个观众讲咧话客嗰啲咧已經有兩檔喺度做海鮮噶啦，嗰度已經有兩檔海鮮噶啦，嗰度咧我哋嗰啲街坊就話係咪政府特登鋪笪地俾佢做嘅咧？已經即係個鋪到好靚嗰啲咁啊，即係嗰啲咁啊街磚地咧，頂俾佢哋噶啦。咁只不過佢將前第一個街口嗰度咧，嗰度一向都冇擺嘢嘅，一向都係嗰即係人嘅所謂嚇，就唔俾車入叫第一個街口。嗰個第一個街口一向都冇擺嘢嘅。 好啊，多謝你啊，李小姐嚇打電話嚟同我哋傾下廟街嘅事啊。好，关于呢个十一国庆咧，咁行政长官就宣布有好多个活动啦，又系希望搞旺香港嘅场啦，系嘛？咁亦都联同咧商界咧推出好多优惠，包括就国庆嗰日咧，就全港会超过60间商业戏院啊、电影嘅门票咧换价啦。小童咧嗰日咧用八达通咧可以免费乘搭港铁嘅本地线啊、罗湖同埋落马洲过境线啊，咁市民亦都免费乘搭电车、轻铁同埋港。铁巴士咁好多嘅措施啦，以及咧两条渡轮嘅航线嘅，咁亦都有过千间食肆咧指定嘅菜式同埋餐饮咧会有折扣，康文署嘅室内同户外设施咧都会免费使用，科学馆、太空馆部分嘅展览亦都会免费开放，一系列嘅措施 大家点睇呢？可唔可以真係搞返旺我哋嘅城市呢？咁而家我哋就请嚟呢立法会议员邵家辉议员嘅。邵家辉你好。 Hello， 你好梁生。Hello， 你好大家。 系你好。 想听下啦，你对于政府而家一系列嘅夜缤纷啊嘅计划啊，趁住国庆啊搞旺个场啊咁样呢一系列嘅嘢，你觉得 O 唔 OK？ 有冇地方仲可以做得好啲添？ 其实我都感谢政府嘅。其实喺呢个夜经济咧，如果大家市民留心咧，其实我哋都系讨论咗大概个零月到嘅啫。咁好多唔同嘅市民啦、商界啦、特区政府啦，咁其实都一齐去谂好多唔同嘅方法，希望可以搞活香港嘅夜市。咁而咧，政府喺咁快上礼拜四啦，其实已经开始公布一系列嘅活动啦。咁而今日特首再讲喺10月1号咧，就有啲唔同嘅优惠啊，或者一啲支援啊，咁等等咧，都系朝住咧，希望将我哋香港嘅夜晚嗰个嘅活动话咧，其实加大嘅，咁所以咧系感谢，同埋咧亦都感谢唔同嘅商界啦，同市民多唔同嘅表嘅，咁希望大家一齐努力搞旺佢啦。 嗯，喂，但你咧嗱，我老老实实都要多谢你，其实搞夜经济，你系始作俑者嚟嘅，咁啊，依家就落地 倡议者好啊，你 系真系，咁呢一就落地啦，但嗱落地就关键啦，嗱、我就听到你有一个建议，我都几欣赏，不过啱你可以再讲下咧，就话喂，你唔好净系透过呢几个节日去搞旺几个场，嗰几个场咧其实要有可持续发展或者可持续性先得噶，如果唔系咧，咁啊昙花一现，过咗几个节就唔得。咁呢度你可以再演绎下。第一个我仲想问多个问题咧，嗰啲优惠嘅现金券，我正话听到有啲咧就净系俾旅客嘅啫，咁本地人啊点啊？ 首先就话过奖，即系我只系其中一个咧帮手去建议呢一个嘅夜经济啦。咁都多谢好多朋友，包括你哋啦，即系我都上你哋一台，咁大家一齐去讨论，同埋希望即系谂多啲方法嘅动能帮香港。咁所以先讲下特首，即系特区政府又一齐做嘅。咁啊，而家咧政府一齐去希望去做话咧，咁其实当然都要希望可以有持续性啦。即系头先所讲，因为大家要知道香港嘅日头其实啲商场又好，商户又好，其实系服侍紧咧全香港700多万嘅香港市民，加埋游客嘅。咁但系如果你话要全部啲商场都一齐去伸延嘅话咧，咁其实喺个人力啦，同埋嗰个有冇咁多人帮衬咧，咁都系一个情况嚟嘅。所以点样可以聚焦啲一啲嘅位置同埋啲时间话咧，我相信咧。聚多啲人流，咁令到啲商户真係可以有生意嘅话呢，咁其实啲商户就自然就愿意投放多啲人力落去里面，同埋呢个时间呢亦都可以即係伸长延长啲继续做落去嘅。咁所以呢一个都分享下，希望啲朋友留意一下啦。 好，嚟緊嘅11黄金周就係復常之后，疫后復常之后嘅第一个黄金周，你期望高唔高？ 期望都高嘅，咁因为今次就搭住中秋节啦，再加埋即係我哋好耐都冇放过嘅烟花呢，今年又再重燃啦，咁而政府都推出好多唔同嘅优惠，咁而家喺香港都好多朋友一齐讨论緊呢个夜晚嘅经济，咁諗緊一啲唔同嘅方法去吸引啲人。咁头先讲话某一啲嘅朋友可能推出一啲嘅优惠券啦，咁就希望商界啲朋友咁大家一齐諗多啲，我知道飲食業嘅話咧，佢都會繼續去推出個七一節嘅。咁有啲買嘢，好似啲海鮮咁樣咧，即係本地嗰啲魚龍產品都7-4折。咁我都希望咧，一啲唔同嘅商界推出多啲嘅優惠出嚟，俾多啲著數香港嘅市民，同埋咧等外來嘅遊客都知道我哋香港咧好好玩，同埋好多著數一齊過嚟振興我哋嘅夜晚嘅動能啦。 係講外來嘅旅客咧，過去傳統上咧，我哋歐美嘅旅客都唔少啦。咁而家情況可能有啲唔同。根據旅發局嘅數字咧，海外市场嘅复苏步伐咧，只系咧意思即系内地以外嗰啲吓，只系疫情之前嘅56%啫，较内地嘅89%咧系缓慢嘅。其中欧洲大洋洲、北亚复苏嘅步伐比较慢。你认为政府应该可以做多啲乜嘢吸引翻呢啲地区嘅旅客咧？ 我谂旅发局咧，其实我哋之前过呢一两年，我哋喺立法会都拨咗好多资源俾旅发局，特别就系讲俾佢听，希望佢点样喺推广咧，当我哋复常嘅时候咧，就吸引啲唔同嘅旅客过嚟。咁我知道旅发局其实都拍咗啲唔少嘅片嘅，咁有啲俾内地、中国嘅国家嘅朋友啦，有啲其实东南亚，有啲其实欧美嘅，咁我哋可以喺其他国家咧，将拍定片嘅话咧，就推广嘅话咧，就卖多少广告啦。咁而咧，即系我印象中，好似嗰阵时我哋。 疫情嘅時間咧，都幫國泰好似買低咗好多張機票嘅，係咪？嗰啲機票送俾人嘅話咧，咁如果歐美嗰邊仲未有咁多朋友復常翻過嚟嘅話，就諗多啲啲機票嘅優惠，睇可唔可以喺嗰邊嘅話咧，即係免費請佢哋過嚟噶嘛？就係等佢過嚟香港啊，振興下我哋咯。 啊，因為我啊想問你一個意見啊，由於國際關係、地緣然政治嗰啲咁嘅角力啦，老老實實歐美人士咧對華嗰個情緒係有啲因素嘅。喺呢點上，你覺得有冇咩地方需要著墨？我哋如果吸引遊客角度講啫。 我相信其實絕大部分嘅市民咧，其實都唔會一定係參與，好多都參與政治嘅。咁有好多都係希望去一個安全啦，而又著數啦，又好玩嘅地方嘅。咁所以我哋盡量都係著眼點咧，喺我哋嘅強處啦，因為我哋係免税港嚟噶嘛。咁又係美食天堂，咁啊盡量喺呢啲環節我哋又推廣多啲。咁啊等啲朋友聚焦喺呢一度啊過嚟啦。 嗯，好多谢你，邵家辉，立法会议员。 多谢。 好，好。对于我刚才所讲嘅点样大起立，你有冇咩睇法？ 你即系讲 对华友好嘅问题啊？ 嗰、那个咧，我觉得唯一嗱，都系当然旅游系一个方法啦。我觉得，但系头先我都几赞成阿徐太嘅讲法，不过呢个要再落实咧，就系、是一个文化吸引，我觉得都重要，因为文化就超越咗政治啦。 系。 咁事實上文化亦都有佢嘅吸引力。咁我覺得如果我哋能夠喺旅遊裏面係加咗好多文化嘅元素咧，咁但係呢個文化元素正如話，即係你就唔係淨係靠Empress 啊，即係或者喺個故宮博物館啊，即係嗰類嘅。咁我哋仲多要增加好多其他嘅文化因素啊。咁我相信呢度會慢慢會吸引一啲有識見啊，或者佢哋對於文化有興趣嘅人咧，會嚟翻東方，嚟翻香港，或者二度嚟翻中國大陸都唔定。 係啊，咁啊，香港也好，澳門也好，由於個歷史嘅原因，你係有佢獨特嘅地方嘛。 啱啊，啱啊， 無論你對呢、這個對國際政治抱持咩態度都好， 啱啊，係 咪值得睇噶嘛？呢啲係咪點解唔講多啲呢啲咧？我哋係咪好諗一個旅遊呢方面餐飲始終係又係一個重要一環啊！而家我哋請嚟稻苗飲食專業學會會長徐文偉先生，徐先生。 你好啊，梁家永，希腊。 系你好，你好。 对于政府启动呢个夜缤纷，香港夜缤纷，希望能够促进香港夜经济。旅发局又一堆活动，有十招，或者多招啦，催谷香港嘅夜经济。针对旅客咧，推出呢个夜享乐享，即系食嘢嗰个享啊，唔系享受嘅享啊。香港夜享乐嘅计划，向旅客派100蚊嘅餐饮消费券，有100,000份咁讲，咁不过就限晚上6点之后去旅游区一啲有参加咗计划嗰啲餐厅、酒吧消费。对于呢个措施，具体呢个措施你点睇？ 呢、這个措施咧，对我哋饮食业咧，尤其是喺旅游区，即系我哋铜锣湾、尖沙咀、旺角嘅同业咧，即系表示支持同欢迎啦。咁啊，至於100蚊嘅優惠券派100萬份咧，即係我哋係當然係好好啦，但係我都建議咧，其實因為我哋入境嘅旅客咧都係超越呢一個100萬嘅上限嘅，咁如果可以將個上限咧就可以拉高啲，甚至乎冇上限去派發俾我哋啲遊客咧，咁呢個係更加好啦。咁但係如果呢個成效大咧，我都建議旅發局咧，即係可唔可以考慮下將呢一個嘅活動咧推廣到俾我哋香港市民都可以享用到咧？即係始終我哋香港市民 我都想 都要消費啊，係嘛？即係你見到我哋不想消費都吸引我哋港人，有啲 shopping mall 都俾100-200蚊嘅 coupon 我哋香港人之後回鄉證，咁我哋旅發局可唔可以做啲嘢俾翻100蚊我哋香港人留港消費？ 係啊，我正話就想問下邵家輝都係呢個問題啊，你點解本地人冇？粉啊，真系系咪？ 徐爷话俾咗消费券你哋咯，大佬啊，你又话想真系？ 但系佢净系俾旅客嘛，佢而家话将佢扩散 到。我讲嘅对本地人啊， 系我知佢咪就系、是，我赞成阿徐生讲咯，即系啦，即系本地人都要俾噶嘛，系咪？ 系啦，即系我哋本地嘅消费都系一个好重要嘅一环，好重要支柱噶嘛，系咪？旅客嚟系重要，但系如果本地嘅消费咧，有呢个消费券咧，可能涉及嘅饮食业嘅层面咧，就会广泛好多咯。 系喂，照计。嗱，呢個100蚊嘅餐飲券又唔設最低消費，都唔錯喎，都相當吸引應該嚇。 呢、這個好吸引㗎，如果 好吸引㗎嚇， 係啊，冇乜冇。 喂，我其實諗下，喂，如果本地人攞咗嗰個遊客嗰張，容唔容得㗎？ 按道理就应该得嘅，因为你系攞嗰下要去证实你系游客啫嘛，你用嗰下唔应该证实你游客。 喂，有可能有好多本地人收集呢啲游客嘅消费券，都唔知会唔会真系。 但而家个问题就系一百万张系好啊，即系都个量都听落好大，但系头先都讲啦，我哋其实入境嘅旅客系超越呢一个一百万噶嘛。咁但系会造成咩咧？就系、是、咧。好似之前派機票咁咧，要搶啦、啊。咁、有啲搶到，有啲搶唔到，或者你嘅宣傳力度如果好大，我想嚟，因為一百蚊嚟，但係嚟到攞唔到喎、啊。咁又點咧？會造成混亂或者有負面影響。咁呢個要小心要處理咯。 一百蚊嘅餐券好吸引嘅，固然吸引嘅，又冇最低消費，等於你兩蚊一隻雞，你冇理由唔好意思，淨係食只兩蚊食嗰只雞啊，大佬啊，你都會叫第啲嘢噶嘛。咁啊，太旺個生意咯，個營業額咯，係咪啊？阿徐生。 系啊，梗系啦，即系有一百蚊嘅餐饮券，咁去到餐厅又好，去到酒楼又好，去到酒店食饭都好，咁你冇理由净系使一百蚊啦，就次次都讲，点都嗌105蚊、108蚊啩，即系都系有一个正面嘅帮助啦。 系啊，有政府呢个100蚊嘅餐券之后，你哋饮食界又要度啲桥，点样尽量利用呢、這、一个啊？你话噱头好咩好，要谂计噶咯，徐生。 要谂计噶啦，可能要谂啲旅游嘅套餐系多过100蚊啦，多少少啦，咁啊吸引啲客喺唔同嘅商户咧去消费啦，就可以用到佢将100蚊 Q 好，同你倾到呢度先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梁哲德报道新闻。虚拟资产交易平台 JPEX 上案件，警方至今拘捕8人涉嫌串谋诈骗，被捕人士包括可疑公司负责人和场外找换店负责人，警方检获800万元现金，一共冻结相关被捕人士和公司大约1500万元的银行结余，以及总值大约4400万元的3个物业，会考虑充公有关犯罪得益。警方至今接获1600多人报案，涉款近12亿元，最大一宗金额的个案涉及4000万元入金。警方调查发现 JPEX 自行开发平台币 JPC， 但是流通性极低， JPEX 亦都会要求客户提供加密货币的私钥作保管，控制用户的资产。警方说 JPEX 利用广告媒体和场外找换店大肆宣传，夸张失实，被捕人士已有理由相信 JPEX 是骗局，但仍然有需市民投资，涉嫌串谋诈骗。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很关注虚拟资产交易平台 JPEX 涉及的案件，反映监管的重要性，包括必须投资在受监管有牌的交易平台，个人对虚拟资产及相关风险认识的重要性。他强调现时的发牌制度是保障投资者，证监会会监察市场变化，确保投资者利益受到充分保障，当局亦会大力推动投资者教育。区议会选举12月10日举行，民建联提出多项建议，包括缩短投票时间和常设口岸投票区，便利内地港人投票等等。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勇建议修改选举指引，明确所有选举广告的申报期应该是发布之后的7日内，以及如果对原选举广告作轻微错误的修改，就无需重复申报。他又建议缩短投票时间，认为当局可以参考过去每小时的投票率判断缩短的幅度。另一名议员周浩鼎建议给长者选民可用长者卡和投票通知书核实选民资格，并且常设口岸投票区，以便利在内地港人回港投票。他又认为长远应该研究容许选民自由选择投票站去投票，例如到工作场所附近的票站。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发言人说，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毒品合法化、毒品问题政治化，以及以毒品问题为由干涉别国事务。发言人回应有关中方打击合成毒品立场的提问时说，例行禁毒是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和主张， 中國為此大力開展禁毒人民戰爭，持續深化禁毒國際合作，致力解決國內毒品問題，積極為全球毒品問題的治理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強調中方從嚴管控，是全球第一個和目前是唯一整類列管芬太尼類物質的國家。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气温介乎27至33度。明日日间酷热，吹微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海滨道公园快线曾经有交通意外咯，清咗场一阵，所以咧龙尾有待消散噶，排到去宏天广场。清水湾道去彩云村方向近彩虹港铁站对开有交通意外，一带系车多繁忙。另外，青马大桥有紧急维修，出九龙方向桥面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系去到巴士转乘站噶。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的车龙排到维园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比较多，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和上狮隧龙尾在新光中心对开，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丽晶花园。另外，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对出是挤塞，龙尾分别去到城门隧道的管道之内和沙田岭隧道。其他的路面情况，在港岛干诺道中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顺德中心那段车多繁忙，加上后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都是多车，龙尾去到演艺学院对开。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的龙尾在富豪东方酒店。柯士甸道红磡方向近戏曲中心一段车多繁忙，车龙排到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现在近新墟一段的车龙排到去加龙村，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龙尾就在友爱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要留神，见到道路工程的警告指示就应该减速，提高警觉，留心路面的情况，顾己及人。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 一鼓作气， 腹有诗书气自华。 一分钟阅读， 阅读是一种提升智慧的工具。 阅读是一场冒险，每读一本书都是经历了一次人生。 阅读是什么呢？是我的终身伴侣。 一分钟阅读，同你一起翻阅好书。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830， 网路安全悬疑剧，你安全吗？ 你整坏咗我啲嘢，点都要付啲代价。 唔做犯法嘅事， 要木头条命，定系你白帽子嘅身份，你自己拣。 足智多谋嘅秦淮，今次可唔可以救翻木童，又保住自己白帽子嘅身份呢？ 国剧830， 你安全吗？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精彩重温。 强制性能源效益标签计划嚟到第四阶段啦！2023年9月1日起，新加入嘅产品有 LED 灯、气体煮食炉同即热式气体热水炉。下载埋机电工程署嘅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用悭电计扫描能源标签，拣选贴有一级能源标签嘅产品，认住标签，只悭为上，扭转习惯，节能减碳。 网上骗案日益猖獗，受害人被骗金额越来越多。科技便利了市民的生活，但亦助长了网络罪案。大家要怎样做才可以避免成为下一个受害者？电视节目《铿锵集资》，防不胜防。星期四晚7:35，港台电视3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戴希立。 戴希立啊，刚才我哋同稻苗飲食专业学会会长徐文伟咧，就倾紧咧啊，而家嗰个$100嗰张飲食券啊，吓，吸引游客啊，又几好咁。其实措施就唔系净系呢一样嘅，仲有其他措施嘅，例如就系美酒佳肴巡礼啊，同埋咧佢大司法版嘅活动，我哋睇下，听听阿徐先生又点睇呢啲措施。阿徐文伟，我哋继续倾徐。 你好啊，大林，你好，你好，你好。 继续倾其他两个措施。嗱，除咗刚才所讲个$100嗰个饮食券都好吸引啦，应该系咪？咁另外就旅发局佢仲有啲措施添啊。嗱，我同饮食有关嘅特别就系嗰、那个叫做大司法版啊，就联同联同本地出色嘅厨师全新演绎经典菜肴。咁你觉得呢个措施 O 唔 O K， 吸唔吸引人，或者你系饮食业嘅角度讲，有冇得搞？ 呢、這个梗系有得搞啦，因为一个好嘅厨师全州演有一啲叫怀旧菜或者本地菜啦。咁其实对我哋饮食界又好，对市民或者对游客都好咧，都系好够吸引力嘅。咁一借助埋呢一个旅发局嗰$100嘅消费券，可以吸引到游客咧去參加嘅活動同埋其他嘅夜奔奔嘅活動咧，咁呢個咧就可以相得益彰咯。 係啊，其實又講你哋行家會唔會聚埋一齊嚟傾傾點樣配合或者支持旅發局呢類嘅措施，大家坐埋傾未啊？ 坐埋傾就冇特別坐埋傾嘅，不過大家都可能即係而家科技都先進 ，WhatsApp 啊或者咩都有初步溝通啦。例如有啲同行就延長營業時間啦，有啲就可能出一啲嘅優惠貨晚次去俾一啲嘅客人去使用啦，有啲可能喺夜奔奔活動場地，例如灣仔啊、觀塘、西環咁樣嘅同行咧，佢哋又再延長少少，再加埋優惠，咁希望咧就令到咧成個夜晚氣氛咧就熱鬧起來咯。 仲有一個措施叫做品味傳承啊，一連幾日咧就喺維港維港派對之後咧，就會聯同全港300酒吧餐廳業界咧搞咗呢個叫做品味傳承，等啲市民同埋旅客咧由日到夜體驗香港咧享譽國際嘅酒吧同埋精彩嘅飲食文化，咁又係俾搞埋啲生意俾你做啫，其實又係咪啊？ 系啊，即系希望最主要嘅目的都系振兴夜晚经济，振兴本土嘅经济，亦希望咧通过饮品啊、啤酒啊、国际美食啊，咁样令到咧香港市民咧有个诱因咧，或者游客有个诱因咧嚟到香港夜晚有一个宵夜或者有个地方去饮酒、倾下偈、放松心情嘅地方啦。咁我哋業界其實喺10月9日都搞咗個國際慈善宴噶，咁呢個係聯同全世界咧一個600多个。海內外嘅廚師咧做咗一個盛大嘅宴會咧，就希望可以吸引到遊客同埋一啲本地嘅市民消費啊。 嗯，好， 徐生，我咧就一路聽咧，就我啊發覺都有啲新意，即係點解咧？因為你依家咧就連環出擊，咁既針即係透過呢個飲食嘅一啲新嘅做法咧，就既搞旺嘅夜市又吸引旅客，又吸引本地人。咁但我就諗啦，係咪可持續呢？同埋往後仲有啲咩連環拳嘅招數，你哋初步有諗過？你可唔可以喺度透露一下？ 而家其實初步呢，我哋都安排到去農曆新年啦。今日農曆新年即係都有差唔多4-5个月，即係一季多啲嘅時間啦。咁如果效果理想咧，我相信有啲嘅節目如果係 好受歡迎或者值得留咧，就一路會延續啦。咁第二個咧就係我哋叫做撻著個引擎，令到個夜晚嘅市民嘅消費遊客嚟到香港有目的地係夜晚消費咧，我諗相信咧呢啲咁嘅活動啊經濟咧會持續落去嘅，即係唔需要話特別話啊，我半年後要 plan 咩，一年後要 plan 咩，只要我哋撻著咗，亦慢慢地咧喺復常嘅過程裡面咧，我哋可以吸引到遊客嚟香港咧，我相信亦有信心咧都夜晚經濟甚至乎整體嘅香港經濟咧都會向上。 我想问咧，你哋系咪好有信心咧？挞着咗之后咧，第一可以就会有可持续，第二咧人手个问题自不然解决到啊。 先答第一个问题咧，挞着咗之后咧，绝对有信心咧，令到香港嘅经济咧就可以夜晚经济，香港市民游客会陆续续咧会消费同埋会旺起嚟。 系。 至於人手問題咧，就政府都有公布啦，即係已經可以輸入呢個人才嘅計劃啦。咁但係都要啲時間啦，加加埋埋可能要四五個月咧，最快都咁呢度咧都希望政府可以加快步伐，多啲充裕嘅勞動力咧，令到我哋咧即係叫做有生意就有人做，唔好有生意咧就冇人做，咁樣就會妨礙經濟嘅。 相信大家亦都會特別咧係期待。阔别咗五年嘅香港美酒佳肴巡礼嘅，咁今次咧就话会喺十月二十六号咧到到十月二十九号咧，喺中环海滨嗰度搞，咁就话咧会有啲地道嘅风味小食，避风塘嘅炒蚬啊，或者系炒薯仔啊咁样，呢啲咁嘅嘢都唔止系噱头，实在系美味啊！ 呢、这個直情係我哋香港人嘅表即係代表咧個食物，即係避風塘嘅炒蟹、避風塘炒蜆啊，一啲懷舊嘅小食咧，其實香一啲好老香港嘅香港人又好懷念啦，一啲年青嘅香港人又想吃，甚至乎海外嘅遊客嚟到香港，其實都係好想食到我哋香港獨特風味嘅美食。咁呢個都係值得，即係好值得，好值得做啊！ 嗯，好多謝你嚇，咁希望大家都齊心搞好香港啦嚇，搞旺個場嚇，搞熱量我哋香港嘅氣氛。我哋又有聽眾嘅電話，有陳先生，陳先生你好， 係， 陳先生點啊？有咩意見？ 我覺得今次放煙花應該多謝我，我都好特即係好多好特緣啊！就喺你櫃台嗰陣時候咧，我記得喺九月頭嗰陣時候咧講完之後咧，我話點解唔放煙花？ 嗯， 特首咧幾日之後咧， 聽到你講啊！ 我都相信係啊，因為咧我都好肯定政府咧會有聽櫃台啊，同埋另外一台監察緊啲台嗰啲觀眾嘅。嗱，其實咧我就只係希望政府咧唔好咧就三分鐘熱度， 係冇錯。 三分鐘熱度嘅咋，掃街我哋掃街嗰個政務司副司長，三分鐘玩完啦，啲老鼠出翻曬嚟啦，已經 係 要持續性做嘅，要持續性做嘅係啱嘅。 即係做呢啲嘢唔好又放煙花，就好似放煙花放完冇咗， 放完之後咪一時太慢咯，歸於平靜咯。 嗯， 其實講真，我成日都講一樣嘢咧，香港咧唔需要政府太多干預嘅，譬如好似頭先廟街咁樣。我哋都係老一輩啦，大笪地啊，唱歌啊，甚至避風塘啊，坐艇聽歌啊，真係都好懷念嘅。雖然啲嘢係貴啲，炒嘢嗰啲炒蜆啊嗰啲嘢貴啲，聽一首歌100元。但係呢啲咧，呢啲風味咧，永不復在嘅。因為其實外國人又好，我相信咧，國內同胞都好啦，都未見過呢啲咁嘅場面嘅。我香港後生一輩肯定都未見過嘅。 嗯， 其實呢啲咧係真係好有特色嘅，甚至到我哋喺廟街大笪地嗰啲唱歌表演，好過癮㗎，好有，即係喺外國人嘅心目中。是一種特色嚟嘅，唔需要政府去干預。只要你政府咧，唔好整係成日真係掃街啊，或者干預啊咁樣。其實唔需要嘅。譬如好似我哋即係覺得行翻以前嗰套，你要吸引遊客嗰陣時候咧，佢自然會形成到嘅。甚至我成日都講，蘭桂坊唔係一朝一夕嘅，係90年嗰陣時候咧，一間酒吧、兩間酒吧，一路聚翻嚟。唔系政府去干預嘅。 係政府啊，唔應該管得太死嚇。最重要政府嘅工。職責係做乜啊？係營造一個環境同埋一個制度同埋政策去推動嘛， 同埋拆牆鬆綁， 拆牆鬆綁嘛，唔係自己喐手做嘢嘅。 啊， 陳生講得有道理嘅。好多謝你，陳先生電話嚇，我哋一陣間再傾其他嘅課題。頭先你牽涉到一個外勞問題啊，人手嘛，你提出第一立啊，一陣間我哋會講外勞嘅問題。 唔係，我講多句啦，就陳生咧就 特首听到佢讲咧就放烟花，我希望特首再听到佢之后咧，做嘢经济唔好放烟花。 大自然之声，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四位主持透过每晚唔同题目，带大家探索自然嘅奥秘同环保知识，深入了解生态多样性嘅美妙。 大自然之声，主持李秋婷、陈思正、黄思恒、李思婷，逢星期一至六清晨两点半到五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戴立，刚才你提出一点都是真的重要的，我们说搞那么多活动，搞夜的场，那你有没有那么多人手啊？劳力是的确一个问题、啊。 系啦，咁依家系输入啦，依家系。 嗯，咁啊，输入外劳，咁佢如同其他嘅劳工一样，佢都面对劳工嘅权益，同埋一旦咧，如果有意外嘅时候，嗰、那个嘅赔偿嗰啲情况系点样？呢个值得关注嘅。 系，咁但系佢哋呢个问题又出现咗咩新嘅讨论咧？喺呢个问题上 啊，而家我哋请嚟工业伤亡权益会干事刘家乐先生，刘家乐你好。 系你好， 阿刘生，有咩新嘅问题你发现咗咧？ 嗱，我注意到一点先啦，我提出咗先啦。我留意到你哋咧就系提出一样嘢，就促请一促请政府咧就话嗰啲外劳啊，被解雇之后留喺香港，而家只系得14日。如果遇到有咩纠纷咧要处理咧，就唔够时间有困难。你哋希望能够延长喺呢个具体呢点上，想请你讲下先。 其实咁样嘅就系啱主持人都提到啦，就系、是、因为佢哋本身一旦被解雇之后咧，佢哋嗰个嘅就住嗰个嘅入境个法例限制咧，佢哋只有得14日嘅逗留嘅时间。咁变大事实上咧，当呢个嘅雇员咧，佢有呢个劳资纠纷，即系无论系普通欠薪劳资纠纷啦，或者话佢嗰个嘅遇到工伤事故都好咧，佢哋要处理嘅时间就绝对唔系14日内可以处理到嘅。咁但系咧，就似乎喺个法例下边咧，就未必能够完。咁样去令到呢一班真係有影响需要协助或者需要去寻求部门支援嘅人呢，佢会因为嗰个入境限制而令到佢唔能够逗留喺香港嘅处理佢哋应有嘅权益囉。 嗯，有冇具体嘅例子实际发生过同大家讲下好冇？有冇？ 嗯，例如之前我哋处理过一单外劳嘅个案呢，其实呢佢就係因为呢佢工伤期间被解雇啊。咁、 嗯、 所以呢佢照计呢佢就应该呢係即係佢都好好嘅，佢都即刻向呢个劳工处寻求呢个协助啦。咁但係因为呢始终佢嗰个嘅签证问题呢，佢呢基本上佢来岸冇耐，其实佢就已经要离开香港，然后呢佢要处理呢啲嘅事故呢，佢係要不停喺上面申请呢一个嘅签证呢，再重新即係嗰个通行证再重新落嚟香港，先至可以处理到佢哋嗰个嘅事故囉。咁当然啦，呢件事嗰、那个工友呢，佢都好彩佢係住喺啲广东地区嘅位置比较 近。 咁、哦、但係你諗下申请外劳，咁可能随时可能係山东啦、河南、河北啦、北方啊、中原地区呢啲地方。咁其实佢哋就唔会好似广东咁样嚟香港咁容易。咁变咗如果嗰个嘅限期佢唔能够延长嘅话呢，佢哋咧要處理呢一啲糾紛咧，嗰個困難就大咗咯。 嗯，或者更加實在一個問題，會唔會佢被解雇就因為佢報工傷啊？如果係就犯法過，應該係咪？ 係啊，咁就係所以我哋之前處理過個案，咪就係佢工傷期間被解雇，咁呢個係刑事犯法嘅。咁到最後個僱主都認咗罪，罰咗8000蚊，係啦。咁但係咁對於個僱員嚟講，咁佢即係刑事還刑事啦，咁但係佢民事佢都仲要有好多嘅處理㗎嘛。咁其實呢啲咁如果嗰個嘅限制，佢嗰14日個限制佢依然咁死固固嘅話，咁其實呢對於一班外勞，如果佢哋喺香港有任何權益受損嘅話呢，其實變相呢令到佢哋得唔到法律下面應有嘅保障。 係，而家政府話大力輸入外勞啊，據你所了解呢，外勞喺接觸勞工法例上面認知呢、這個应有嘅权益渠道够唔够，应该点样做会好啲？ 其实一定系唔够，因为根据翻佢哋嗰个标准雇佣合约咧，外劳咧嚟到香港咧，佢八星期内咧系要出席一次嘅雇佣权益嘅简介会，咁就系由劳工处举办啦。咁呢个系佢喺合约里边咧系安排一定要去嘅。咁但系其实除咗嗰一次之外，咁似乎外劳都未必有咁容易 有咁多機會去接觸香港嘅資訊咁樣啦。咁我之前我哋處理嘅個案，佢好彩就係、是、因為佢唔憤氣，佢就去唔同嘅部門啊，有電話就拎，有電話就打，係咁揾路，佢先知道原來哦，香港有勞工處呢個地方，或者佢先知道哦揾到唔同嘅坊間部門去協助處理咁樣啦。咁似乎咁好明顯就係其實咧，淨係呢一個咁樣一次嘅勞工處搞嘅講座咧，咁似乎係未必好足夠，令到佢知道佢自己應有權益係點嘅。 所以你哋嘅組織咧就做好多嘢，希望能夠推廣有關嘅知識啦。你哋就推出咗一本叫做《外勞打工有法簡易工商及勞工法例指南》嘅指南嘅內容嘅範疇喺度同大家介紹下好嗎？ 好啊，嗱，其實咧呢個嘅指南咧，最主要就係去針對翻外勞咧，佢哋喺香要俾佢知道喺香港做嘢，佢哋應有嘅權益，包括係一啲嘅僱員條例裏面對於佢哋一啲嘅基本嘅待遇啦，同埋最重要就係當佢哋遇到工傷嗰陣時，佢哋應該如何處理，包括就係嗰個嘅醫療費啊，同埋佢哋嗰個嘅到就所謂嘅半傷究竟係咩一樣嘢，因為始終香港同佢哋。同國內嗰個嘅制度未必好一樣，咁所以佢哋未嚟到香港，就算佢有上到嗰個嘅勞工處嗰個嘅簡介會，嗰一次簡介會啦，其實佢哋都未必好清楚究竟其實佢哋應有嘅待遇係點。所以我哋呢一本小冊子咧，就係針對住外勞咧，要話俾佢哋知道喺香港做嘢，佢哋應有嘅僱傭權益係啲乜嘢咯。 你哋透過咩途徑俾到呢本指南佢哋啊？ 嗱，我哋初步咧，我哋想嘗試 target 翻一啲外勞佢哋本身嘅宿舍啦。因為我哋已知嘅資料啦，就係建造業嘅外勞咧，佢哋最主要咧可能會喺牛潭尾嗰個嘅，即係以前嗰個檢疫中心啦，而家咪變咗嗰個外勞宿舍嘅。咁起碼嗰個係一個外勞嘅集中地啦。咁嗰個係一個好嘅地方，我哋可能會喺門口會有一啲嘅派發啦，又或者可能都研究睇下係咪可以喺嗰一次嘅，即係嗰個緊住一次嘅簡介會度，我哋睇下係咪有機會可以入去同外勞可以講下一啲工商嘅部分，希望佢哋可以攞到我哋嘅資料，然後咧有咩事都好，佢哋起碼知道有啲咩權益去保障自己咯。 係咪以簡體字出版㗎呢本嘢？ 是冇錯嘅，簡體字出版，因為始終都係，即係始終其實嗰個嘅我哋新嗰個嘅輸入外勞嗰個政策都嗰個嘅主要對象都係國內嘅人啦，咁我哋都要用翻簡體字嚟去話翻俾佢聽，講佢哋嘅權益係點咯？ 會唔會都考慮用其他嘅語言嚟出版咧？例如香港咁多南亞裔嘅基層勞工？ 其實我哋本身都有嘅，因為始終我哋間唔中我哋都會，即係我哋本身都會有遇過唔少可能係南亞裔嘅。工人啦，咁可能佢哋係外勞，亦都可能唔係外勞，但係佢哋可能語言能力、語言方面，佢未必好識中文，咁所以類似嘅可能其他語言嘅，我哋都可能會之後會準備嘅。咁但係似乎我哋而家，因為始終我哋而家望住嗰個情況就係佢嗰個嘅擴張嗰個外勞輸入個對象都主要係國內嘅勞工啊嘛，咁所以我哋今次我哋想關注嘅就可能係國內呢一啲咁樣準備嚟香港嘅外勞咯。 刘生，我就有个问题想请教你。嗱，你哋就系去关心呢个外劳佢哋嘅权益，我觉得非常之好啦。咁但你而家个处理嘅方法就系佢嚟咗之后咧，你哋就要透过你哋而家谂到嘅途径，例如系佢哋即系居住嘅地方啊，嗰度去派发或者做一啲嘅宣传啦。其实有冇谂过咧，去聘请外劳成个流程里边咧？在比较早的时间已经可以有方法是派到给他们知识香港的法例啊，同埋他们如果有事的时候应该去找哪方面的援助。有没有想过是 在较早的点，即是他们输入的过程当中去做这件事呢？ 刚才劳工处所讲的讲座可不可以给你们派这本东 西呢？答了第二个劳工处的讲座，劳工处的讲座呢，之前我都有同翻相關部門咧有提過啦，咁可能佢哋都會研究下係咪有呢個空間俾到我哋啦。咁如果就算冇嘅話，咁我哋起碼知道佢哋嗰個嘅工作喺邊度好啦，起碼喺門出邊我哋都可以做到我哋可以做嘅嘢啦。咁呢個係答翻第二個問題先，去翻第一個問題啦，好問題嚟嘅呢個。咁我哋都會有研究，喂係咪其實係一啲資訊性嘅嘢，其實我哋可以及早發放咧？咁始終即係 Let's say 國內嘅朋友佢哋都有佢哋自己。使用呢個嘅社交媒體嘅某啲嘅習慣啦，咁其實係咪嗰啲平台都可以利用咧？咁呢一樣我哋都會繼續去參考同埋去研究，咁唔排除都會有其他更加多嘅，即係從源頭上面提供資訊，令到佢哋及早更加知道自己嘅應有權益咯。 好啊，咁 实际问题啦，喺工商权益嘅范畴上面，一般外劳佢哋最常面对嘅咩问题，同埋佢哋会系特别缺乏边一个范畴嘅知识咧？ 嗱，我谂最主要嘅就系可能系，其实都系睇翻唔同嘅工种啦。咁但系例如，即系我哋见到啦，佢嗰个嘅销售外劳最主要可能。主要的對象可能是一些建造業啦，同埋可能是例如飲食業的一些前線的員工啦。咁其實呢一類咁嘅工種本身佢個工傷嗰個嘅數字都比較多。咁如果以建造業為例，咁可能係真係相對一啲嚴重啲工傷嘅情況咧，都會出現嘅。但係當然啦，即係正如之前其他嘅訪問都講過，其實更加令人擔心嘅就係一啲叫做唔係好嚴重，但係都足以令到個工友受傷或者有一定影響嘅工傷呢個案。咁呢啲個案咧？即係嗱，太嚴重嗰啲，即係講呢個可能冧橋嘅跌咗個人工人落海，咁呢啲冚唔到啦。咁但係其實最令人擔心嘅就係嗰啲普通受傷撞親呢一啲嘅受傷，咁可能咧我哋擔心嘅呢一種咧，佢哋未必會咁容易會報到呢啲嘅工傷嘅資訊嘅。 就因為冇報道，所以佢哋又忽略係咪啊？你意思係話 都係咁樣講咧，同埋可能就係話嗱，因為咧外勞本身咧佢哋喺佢哋咧能夠嚟到香港咧，佢都要同上面嘅勞嘅嗰啲叫勞務公司咧，佢哋可能有啲嘅登記嘅。咁其實佢哋本身咧都已經俾咗一大筆嘅登記費。咁其實過去都有好多嘅組織都有提過呢一啲咁樣嘅登記費咧，其實海鮮價咁令到佢哋咧已經係挨咗一筆好貴嘅中介費嚟到香港啦。咁然後當佢受傷嗰陣時候，咁佢咧可能其實佢嚟到香港做嘢冇耐嘅，佢連嗰個中介費都未賺到啊。 嗯， 所以變咗咧，佢哋咧。因为咁咧，佢更加唔敢去报呢个工伤。咁 好好多谢你啊，刘家乐啊，你哋工业伤亡权益会咧喺呢方面做嘅嘢好有意思。今日节目时间够晒，多谢各位收听，再见。 拜拜。